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早上九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下个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5点，升54点，总成交金额2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40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3.5跌13.5，美团点评234.4跌6.4，阿里巴巴265.4跌2.2。新上市的福禄控股系报9.75，中国平安83.1升1.35，小米集团21.65升3.5，盈富基金25.18升6仙，中国海外发展20.6系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4，瑞士法郎8.53，澳元5.672，加元5.89，新西兰元5.25，欧元9.1823。每百日元对港元7.3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8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8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8,03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2.12美元，卖出1,952.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告示打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华润大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只系一大车多啫。咁就系告示打道去铜锣湾方向华润大厦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咁另外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咧，都系有少少挤塞嘅。咁而家龙尾就去到葵兴港铁站，咁就系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和宜合道咧一段挤塞，龙尾葵兴港铁站。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清水湾道白石窝方向西贡、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朗天路榕苑路桥底方向元朗、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嘅菲律宾语广播鼓励已在本港准备转换雇主嘅外佣履新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Ang kagawaran ng paggawa ay nagbibigay ng libreng serbisyo para sa pagsusuri ng COVID-19 para sa mga dayuhang kasambahay na ang mga nakaraang kontrata ay hindi na epektibo o natapos na at sa kasalukuyan ay naghihintay lumipat sa kanyang bagong among panunuluyan.

家大细超到一个地步咧，因为有一边冧咗啊！哎呀，好彩啫，呢啲日久失修咁样。 你而家终于明白到啲女士们咧，成日哎呀啲，哎呀点会？ 系啊，成日都要补妆嗰啲咧。 系啊，又补妆啦，可能一边大一边细啦咁样。 边度啊？ 块面咯， 我块面 系啊， 大细面系啦。而家我就大细超， 名副其实嘅望住阿祖咧， 唔抵得你。 一边只眼咧嗱。我哋等佢自己估 咩啊？ 一边咧就顺眼啲， 系 一边就好唔顺 嘅，系啊，好妖艳我哋听我讲。 唔系嗱，我头先我影咗相，我真系可以摆嚟同大家分享嘅，但系好笑嘅。我问翻我师傅啦，因为我有个朋友教我点黐噶嘛，要学习噶，有步骤噶。 系 跟住我今朝影咗张相俾佢睇咧，我就系话俾大家笑下。今日咧个双眼皮黐到大细超咁样，跟住我嗰个师傅咧就同我讲，要成为专家。是需要锻炼的， 做得好好啊！ 唔系，对唔住，我读错咗，系需要历练的。 系 啊 ，OK，OK， 系啊，佢话习武之人。要从眼开始，要练到不怒不忍乃其心之功咁样嘛？ 呢个真系你师傅嚟嘅， 佢真系练气功嘅。 其实你会唔会拜错咗师傅啊？你呢个师傅系教你玩咧咏春痴手啊？你又变咗痴眼啊？而家 呢个师傅教所有嘢嘅，你 哦系咪啊？ 系啊系啊。 但我哋一路望咧，起码我觉得咧， 嗯。 你知唔知你黐咗半眼，有一半 其實我黐咗兩邊嗰邊冧咗咋，倒塌啊！ 佢係證明咗咧，你真係好有黐嘅必要啊！ 其實咧，我哋對咗佢幾年咧，佢而家先學黐咧，即係對咗我嚟一個損失嚟嘅。即係等我成日揾佢眼咧，即係我哋傾偈，你明唔明啊？傾偈望住人哋雙眼啫嘛。係 咪人嚟㗎？究竟 呢幾年嚟啊，都望唔到佢隻眼嘅眼把， 係咪？戀愛這些年，如何叫我想念？ 冇咩做，我出去抌啲垃圾先。有冇垃圾分類啊？ 你有冇發覺你而家抌垃圾咧都精進咗？ 唔係啊， 即係唔會再咁容易射歪咗。 我堅持咁樣同大家講， 或者屙鼠鼠嘅時候有冇覺得咧清潔咗？ 你肯定你隻眼輕輕大過我，就代表你睇嘢清晰過我。 唔係，可能我就係問 眼大眼細嗱，大家唔會試過眼大眼細噶嘛？ 有㗎， 一係大一係就細，你唔會突然之間大，突然之細噶嘛？ 眼咧，你會捽到一大一細㗎。 唔係，同埋你， 但你睇嘢係咪會清楚咗？睇嘢係咪會多咗啊？邊個話眼大睇嘢會多咗？你俾個人咯。 眼簾你遮咗一半啊嘛，之前你而家開翻眼喎，你明唔明啊？ 我而家要我所有全香港風騷嘅聽眾救一救我，我兩個無賴嘅拍檔，佢竟然連啲咁樣嘅嘢都可以講得出口， 冇得到啱啊！ 係咪先？眼簾遮一半，咪睇嘢睇少一半咯。 係啊，成日都話咩？你有眼無珠啊！ 唔 識錯咗 有眼無珠，我有眼有珠啊！我睇嘢仲好集中添啊！你哋根本就妒忌我嗰隻蒙珠眼。 唔係你呢個真 係眼好多聽眾咁 講。其實真係好啊！你咧，你如果你兩個整曬嘅話咧， 咩兩個啊？ 我而家咪答到你咯，因為我而家大細超啊嘛，一邊大啲一邊細啲。 咁你望一天咪再肥啲咯？ 阿田都系咁肥噶， 系啊， 佢冇变到噶，你都系咁衰噶，个样 瘦咯。唔系啊，你如果你两只眼都整晒咧，就做唔到对比。而家你劲似嗰啲咧，落妆同埋卸妆一半嗰啲咁样咧。 真系快啲去咧，黐同唔黐咧系好大分别噶。 系啊，即系咪咁样啊？黐唔黐你有得拣？ 系啊，黐一齐黐定系一齐唔黐咧？ 但你会唔会？你会唔会咧？即系话我哋即系咁熟啦，打心一横啦， 割咗佢， 系啦， 不如整佢啊！ 即系你系咪听到？琴日阿前輩同你講話，如果你未 前輩啊， 即係阿李志剛前輩咧，佢話如果你未割過嘅就唔好割啦。 我唔記得咗我哋呢個對話。係 啊係啊，佢有個叮囑嘅係啊。 我冇啊， 都幾犀利啊。 唔使啊，我覺得其實而家咧真係咧好多，唔係我笑到流眼水啊。其實真係有好多科技，我覺得未必需要一刀切嘅，我 覺得。係咩？一輪日喎，你又唔會無端諗你啊嘛。 譬如 你上台做緊 MC， 本來個個都話：哇，呢個司儀好專業啊，好。咦，做乜咁样 嘅？你咪做一样嘢，你知你几咁感性噶啦，好容易噶。 我有几感性啊？我冷血嘅，你唔系成日话我认真同冷血嘅咩？ 唔系都系啫，但系你好多好容易喊噶嘛。 我唔容易喊噶喎，好难喊噶喎。 咩啊？你上次攞 你攞奖 嗰 时咪喊咯？ 咁嗰啲可能一世一次嘅啫，你俾我喊 啊！系啊，嗱，佢第一次攞到，佢第一次攞到就喊啦，第二次 攞唔到又喊啦， 佢第二次攞唔到冇喊，你冇乱咁讲啲错嘅 information， 仲要我喺台面度揭晓嗰阵时，阿田瑞嚟做揭晓嘉宾，佢仲问。我睇完嗰啲提名片段，佢话：哇，你有份提名，你又做司仪，你真会点算啊？我话你信我啊，冇嘢噶。 你第二次冇喊啊嘛？ 冇啊，零。 第二次喊唔出。 系啊，真系，因为黐 气屎啊，系咪啊？喊都喊唔出啊， 无泪啊，真系。 眼泪在心里流啊！ 送只歌俾你啦。 咩啊 ？Mr. DJ， 大眼睛，大眼睛。我哋擘大只眼啊，因为而家时间嚟到就嚟10:20啊，我哋有风 show 快活人。大眼睛擘大。 你的迷信，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秘密是什么。只与你一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都是错，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可以不知道你的秘密心，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秘密是什么，只与你一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愿你快活。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可能咧，如果你唔睇今日新聞咧，你係唔知道咧， 係唔知道咩啊？ 原來我哋香港人咧，中意游水嘅程度咧， 係啊， 係去到呢、這、一個比起阿田中意游乾水咧，係更加熱情嘅、啊，更加熱愛。 呢、 這 個我又知喎、 啊，你知佢中意游水，但你有冇諗過？今朝六点钟就排队喎， 我知喎、 啊， 真系热爱得咁紧要。 因为咧，其实有好多咧，真系嘅哥哥姐姐，佢哋咧平时咧嗰、那个可能系365日，除咗真系打风嘅啫，落雨都影响唔到佢 嘅。啱嘅，啱嘅。 朝头早嗰个早水咧，佢哋嘅习惯嚟嘅。睇到嗰啲嘅即系报道咧，好多咧即系都系嗰班嘅哥哥姐姐嚟噶。我爸我妈 都 系其中一个， 我爸都系，哇几啰啰挛啊！佢咧呢几个月冇得游水咧， 身痕啊，直情系。 唔系除咗身痕之外咧，因为咧都话咧，好多运动咧，佢哋即系未必做得到啊。但系游水， 可能膝头哥又会受压力啊。 系、嗯、冇错， 游水嗰个水压咧，系令到佢哋个身体最 系啊。同埋好多有腰骨病问题嘅朋友咧，系啦、 啊， 游水系最能够解决嘅方法啦、啊。所以佢哋点解唔急不及待啫？系咪先？ 同埋睇人做都开心啦，系咪先？ 睇人做咩啊？ 睇人做運動啊，做健身都好開心啦、 啊。 嗱、 啊， 咁啊，今日終於重開啦。所以頭先我哋聽到新聞咧，有啲咧就話阿媽話：，哎呀，個仔咧即係講小朋友，都已經嘔咗好耐啦。 啦，冇得游咧，所以一今朝一早就排隊，係真係早到啦！我頭先聽到六點鐘 係啊，因為啲細路咧，即係而家都係視像緊上堂啊嘛，咁上堂嘅時候咧八點，咁佢六點鐘去係排隊都游翻個零鐘啊！ 犀利犀利犀利！ 係啊，因為咧泳池咧，譬如今日見到好似咧睇到報道話，即刻先頭部隊啊去咗呢個九龍公園嘅游泳池啊，睇佢重新開放嘅情況係點。佢哋泳池咧就係七點先開嘅，不過六點已經有人排隊啦咁樣。 咁咧嗱，但係譬如話公眾泳灘咧，大家留意喎， 泳灘係未開㗎， 係未開 喎。我唔明嗰個 theory 係乜嘢， 我都唔明。 呢、這個我真係唔明白，我以為係泳灘都開，但我又睇到跟住就睇到泳灘唔開。 其實泳灘仲空仲 空 曠 啲咯。不過我唔知係咪因為佢覺得泳灘佢冇辦法管理嗰個人流啩。 即係一而家泳池都好難管理嗰人流， 唔係佢入閘咪可以咯， 我哋 人數， 人 數啊， 但入邊啲人咧有冇保持住社交距離嗰樣嘢，其實佢都控制唔到 嘅。嗱，如果 仲 keep 住吹 BB，兩隻手位，兩隻手位咁樣 啦。即係照計咧，其實如果你話人手上咧，你泳池係會多人啲嘅相對，咁你泳灘難啲。不過係咯，你都唔明點解，同埋成日都諗住哇，佢天然咧嗰啲海水又有鹽啊，又剩咧又殺菌咧。但跟住佢話俾你聽，唔係噶，唔好意思啊， 唔係乜控制人流，可能呢一方面 咧， 因為 容易啲， 即係海泳灘就比較難啲嘅，泳池 OK 嘅。 但係當然啦，琴日佢一公布咗有得游水之後咧，大家就已經全晚喺度玩緊呢一個咧，猜猜我是誰之豁免遊戲啦。 係啊，或者邊度 解啊？你解啊？你解釋啊？ 係啦，冇錯，唔係調翻轉啊，係大家咧好想話，我係好想試咧。即係跟住佢嗰個即係帶啊，係調翻轉，我好想帶一次。 由入去都咗錢之後，究竟我邊一度要帶，邊度可以除？係 啦， 邊度要帶翻，邊度要除咧？ 因為佢呢個遊戲咧，似乎令好多人咧一眼望落去就係話。其實係你即係叫我唔好帶嘅啫喎，我 唔係喎，但你要帶喎，講到明係 要 帶㗎， 但係佢有五個豁免啊嘛，咁然後咧，大家喺度計嘅時候就話，我可唔可以咧如何可以滿足到呢五個豁免？但是繼續戴到口罩嘅咧， 又或者咁講，如果你睇到你又明白咗，即係消化得到咧佢呢一個嘅諗法嘅話，咁究竟你邊一個時候係戴咧？ 係啦，你覺得我要消化下， 即係要消化，大家一齊消化下。 第一個豁免戴口罩嘅情況就係再游泳。英文就是 swim 明 唔 明？ 我哋應該要講咗第一步嘅，就佢哋講咗咧泳池範圍裡面係需要戴口罩嘅。 唔係，係啦，首先 佢 係 要你戴嘅。 佢而家就講緊咧有啲咩例外嘅情況。咁第一個例外嘅情況就係再游泳，咁好明顯啦。 再游泳我覓理想， 在水中央我有，咁冇得戴啊， 都合理啊。你濕住其實都冇意思係咪？ 係啦 ，OK 啦，好啦。 好，第二唔使戴嘅就係 再淋浴， 再係啦，再淋浴。 冲紧凉，咁冲紧凉唔大， 冲紧凉， 佢哋都话咧，佢哋嘅沐浴设施咧有咗特别嘅安排嘅，好似系隔一格咁样嘅，即 系 一格用一格咧就封咗咁样嘅。 可能咧嗱，有啲精咧，嗰啲考生咧，佢就谂住抢答，佢话：，咁我知啦，嗱，我上咗水，然后准备去淋浴中间，咁我咪可以戴口罩咯。嗱，即系大家调翻转噶嘛，但 系 唔好意思， 第三步， 佢第三个情况豁免就系话往返更衣室同埋泳池。都可以唔使戴， 我即系行紧喺嗰个泳池边度， 你上水啦，你上水，然后咧就准备咧就往返更衣室以及泳池之间， 咁都合理嘅，因为你仲滴紧水噶嘛。 冇错，嗱， 如果唔系你戴72个口罩去游一次水都唔掂。 系啦，即系你又唔使戴咯，又唔使戴咯。咁然后 我已经谂唔到几时可以戴口罩。 就第四个情况就 入场嗰阵时， 入场嗰时要戴嘅，你直接去到嗰个，我哋而家讲唔戴先啦。仲有就系一个咧，就 系 你去唔同池， 系冇错， 你又去大池又去 B B 池，又去中池嘅话，期间咧你喺度走嚟走去咧，系唔需要戴嘅。 系啦，我要去彩池啊，嗰啲全部都唔使，又唔使戴。 系 好啦，咁然后第三系咩咧？ 第五啦， 第五啦， 系啦， 同其他人之间嘅距离喺至少 1.5 米嘅情况之下做热身，即系你本来谂住我买咗个好靓嘅口罩，我点都要戴你一下噶啦。咁但系原来都可以唔使戴，因为做热身，只要你隔篱 1.5 米以外 冇人， 冇人 就可以啦。 系啦，你喺度做热身，喺度揈脚，喺度拉筋。都唔使戴喎， 你唔落水可能都 OK 系 嘛？可能有啲人就系中意晒斋晒。 好啦，咁我哋而家计啦，究竟有咩情况之下咧系冇豁免嘅？你一定要戴嘅。 咪入场嘅时候咯， 入场嗰一下 去到换更衣室啦，入到去里面啦，跟住 即系你除晒所有衫，但你要戴住个口罩， 系啦， 喺更衣室， 即系你可以裸露你嘅身体，但你唔可以裸露你嘅眼耳口鼻。 嗱系，嗱佢往返更衣室。 佢又冇话喺更衣室里边。 更衣室里面，如果你咁样计嘅话， 即系其实如果你淋完浴抹完身咧，你无论系着底裤定除底裤嗰下咧，都要戴罩咯。 戴翻个罩先，着翻条底裤。 系啦，系啦， 即系你赤裸你嘅身体，但系你上面即系口鼻都要 遮。系一定要 嘅， 系啦， 我就谂到呢两个位。 仲有，如果你上到泳池度咧，你晒太阳，你唔游咯。 嗱，你块面咪会有个口罩印？ 系啦，即系你可以戴啊。佢唔系逼，系啦，系唔系？嗰个系逼你戴噶咯，应该系冇豁免噶咯。 你喺泳池上面啊嘛，咪喺泳池范围啊嘛。 你冇游水啊？你冇游水啊？你睇翻头先嗰个， 佢往返都可以唔使。 往返你唔系往返喐紧噶， 往返你 on the way 噶。 咁我明啦。如果大家晒太阳嗰阵时，你 keep 住就喺泳池行去跟医生行翻去泳池，咁就冇事啦。 你就唔可以定晒啦。 如果我块面鸳鸯色，我真系好点算啊？ 除非咁样，嗱，你就是晒太阳的、 哦、 但你只脚趾都照喐、 哦、 因为当他捉你的时候就说我做紧热身、 哦喺前边瞓， 诶唔系，佢唔限你噶嘛，你就算你喺太阳凳嗰度做都得嘅，但因为佢讲到明就话，你如果进行紧热身咧，隔篱有 1.5 米冇人咧，你就可以豁免啊嘛，咁咧你唯有咧就话，阿 Sir 你见唔见到我只脚拉紧筋啊？我拉嘅幅度好似有啲细， 我 抽筋啊嘛， 咁即系你有下一次你就要定义咩叫热身噶 啦，系 啦，我热身紧我个脑啊，准备紧我嘅思想落去游水咁都得 啦，唯有系咁嘅啫。如果唔系咧，学你咁样讲就啱喎，即系大家最想唔戴口罩嘅嗰个位就 系 晒太阳，但系晒太阳就并不在豁免范围。 哦，咁又合理，因为咧太阳凳同太阳凳，又或者譬如泳池嗰度咧，大家可能铺条毛巾摆喺地下，可以好近噶，咁啊即 系 有一定危险性嘅， 必须 戴口罩。 咁但系佢拣一点五米，佢当唔当热身啊？ 未必有一点五米噶嘛，你摆咗喺度，隔篱有一个人瞓落嚟，咁点啊？咁你自己即刻攞嘢走啊？ 或者拉开一点五米， 所以都系信我。而家你信唔信我已经热紧身啦？ 你热紧边度啊？ 我热紧啊！哇，热紧身。 Hot, too hot。 你热紧把声嘅，阵间同大家唱歌系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进一步放宽，海洋公园早上十点重新开园，事前已经预约的市民九点几已经到场等候。有家长带子女来庆祝生日，小朋友说喜欢到海洋公园玩，希望稍后可以观赏大熊猫。亦都有市民话，因应疫情苦闷咗一段时间，因此趁住生日嚟，形容每年生日到海洋公园系情意结。康文署公众泳池今日起重开，入场人数限制半数，淋浴设施以隔一个开一个嘅形式开放。唔少市民今朝早到九龙公园泳池游水。有泳客话已经两个多月冇游水，今朝早六点半泳池一开就嚟排队入场。对于泳池重开感到高兴，佢满意场馆嘅卫生情况，场馆以胶纸封起观众席，又避免共用设施等。有家长带个仔嚟游水，佢话因为疫情已经两三个月冇游水，个仔困咗喺屋企好耐，唔能够上游水班。依家泳池重开，但系个仔嘅游水班能唔能够继续上课就未有消息。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2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全部由境外输入。陕西有13宗，上海12宗，天津同广东各有3宗，福建有1宗，冇新增死亡病例。上海多一宗境外输入嘅疑似个案。另外新增20宗无症状感染病例，两宗当日转为确诊，目前仍然有366人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积85255人确诊，4634人死亡，80456人康复出院。澳洲维多利亚州过去一日新增5人死于新型肺炎，再多45人确诊，是当地超过一个星期以来单日新增最多病例。维州近日因应疫情开始缓和，放宽部分的社交距离限制。当地前一日有28人确诊，是近三个月最少人感染的一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清劲偏东风， 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同狂风雷暴，下个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1点，升60点，总成交金额36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30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5.5，跌11.5；阿里巴巴266.6，系跌1.2；美团点评236.8，跌4蚊。中国平安83.1，升1.3。新上市嘅福禄控股系报9.76。小米集团21.8，升5毫。盈富基金25.18，系升6仙。比亚迪股份110.5，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6，人民币6.758。英镑兑美元1.295，欧元兑美元1.185，澳元兑美元0.732，新西兰元兑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6点，升6点。港金现价报18,03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71美元，卖出1,95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啦，呈上到去荃湾方向啦，近住苏屋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排到去泽安村，呈上到去荃湾，近住苏屋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喺泽安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啦，上翻中环湾仔绕道一段就比较挤塞。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清水湾道白石窝西贡、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元朗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二台院线的阿 O， 如果要揀一隻歌又有正能量有关电影事，一定是 Ronald 郑中基的猛龙特警队，因为正所谓一是不威，一威就龙咁威，希望大家都虎虎生威，百毒不侵。 龙咁威，入中警卫，威猛我真勇毅，龙咁威不怕毒鸡，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前路茫茫，点搵出路啊？ 搵雇员再培训局帮下手啦！再培训局推出特别爱增值计划二，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不限学历，学费全面，有成300项课程选择，设有特别津贴，每月最高5,800元，企业仲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啦。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勢係啊泳池開翻啦，唔知佢會唔會啊嚇？真係啊，先頭部隊聽日假期可以啊，帶埋兩個仔仔走去咧，去泳池去玩下咧。因為其實佢平時咧喺啊過往嘅時間咧，佢哋都會咧夏天同兩個仔仔咧落去沙灘啦，同埋落去呢個泳池玩嘅，仲玩得好高興添啊！聽日一個假期，如果天氣好嘅，你會唔會又走去？哎呀，我喺曬太陽同個仔玩下，其實都有另一個目的嘅咧。係佢好中意有另一個目的嘅，曾志豪。 目的係好明確噶，咪就係、是欣賞同埋檢討自己嘅不足嘅地方咯，欣賞人哋嘅長處。檢討自己的短處，點解佢嗰條馬甲線咁馬甲嘅咧？點解我嗰條腹肌線就真係咁腹嘅咧？係啦，收埋喺裏邊覆蓋咗，睇唔到嘅。嗯，咁我哋咪要多多努力咯。唉，呢個夏天會唔會有啲遲咧？有心唔怕遲，莫衫啦喂！如果我哋為求目的而不擇手段。你究竟赞唔赞成呢一个做法呢？梗係唔得啦，我哋一定要行正义嗰方㗎嘛。但係如果你用正確嘅途径都冇辦法可以达成你嘅任务嘅话，旁门左道少少，你又愿唔愿意呢？吓、啊、天人交战啊！冇错，以下呢一个并唔系乜嘢港产咩扫毒啊反毒电影嘅桥段，而系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就係、是、点样去打击非法聚赌。括弧公公婆婆叔叔阿伯全部都是这些年纪。那你怎么做呢？如果你说你找重案组去捉他的话，咦，我有没有撞到？没可哎吓亲我。你知啦，我一眼观七，见到两个拍档蛇鼠一窝蛇头鼠眼系咁啤住我，我心虚㗎嘛。我等他们心虚㗎嘛。好彩原来我没有撞到题目。哦，那我继续讲返我的电影桥段先。那这些公公伯伯阿叔阿婶在聚赌，你说啦，你用咩手段嚟对付佢？如果你用常规嘅手段，可能你就话 candle 双手摆喺头上面嘅差人嗱，咁你当然可以用呢一个重火力啦。但系都系嗰句啊，阿叔、阿伯、阿婶、阿公，咁你点用呢个重火力咧？咁你可唔可以劝佢咧？正所谓一哭二闹咁啊，第二下会唔会即系所谓用劝啊闹嘅方法咧？阿伯唔好赌啦，赌到输身家冇晒啦！嗱，但系如果咁样，通常咧佢都唔会理你噶嘛。有边个？有边一个人会咁愿意听你劝服啊？如果你劝到我嘅，佢就唔会倒海迷途、沉溺不返啦。咁于是乎咧，我哋就有第三招啦。正所谓一哭二闹三。今次就唔系三上吊，咁今次系咩呢？今次系一哭二闹三起底啊！起咩底呢？呢个就系犯咗我哋咧平时啊打牌啦，或者捉棋啦，记唔记得条禁忌啊？就系、是、观棋不语真君子，举手不回大丈夫。佢就将第一句就变咗，既然系咁嘅话，就无毒不丈夫。哎，陈大文耳仔底、哦，哇，同花笋、哦。仲有三隻碟喎，哇，争只葵扇啊，同花笋喎、啊，哎呀，你乜二仔咩咩三仔赌啊，定系咩二赌宝啊？总之你中间嗰注就俾人食晒咯，系冇错，佢竟然谂到条绝桥，区议员啊，就将呢啲街坊手上面嘅牌咧，全部读晒出嚟。我重复一次，系全部读晒出嚟啊！佢话咧，佢事先咧，即系喺呢个离岛区区议员嗰度咧，佢就为咗打击呢个赌档嘅呢位叫黄俊阳区议员咧，真系要俾个叻佢啊！佢咧就出奇招，佢话礼貌劝完唔得咧，就叫助理咧影定有关人士嗰啲聚赌嗰啲阿伯嗰啲大头相，然后咧佢就应该咧就按图识字咧落去大大声咧将街坊聚赌嘅牌啊全部朗读一次出嚟，哇好震撼啊！我直情听到呢个画面啊，感受到啊嗰个情节啊，因为我试过喺屋企，我老婆同啲 friend 打牌，我只系啊讲咗一句就我就话哇。喂，呢铺 OK 喎，咁样咧几紧张啊！我老婆，又或者我望住我话，喂呢、這个啦，咁样咧，原来都已经啊，会俾人哋觉得啊，触犯咗军情啊，泄露国家机密啊，几大罪啊！而家佢唔系泄露，佢直情公布出嚟，佢朗读出嚟啊！的确，嗰个赌局咧就不欢而散，因为你仲点赌啫？系咪？呢铺唔会计到数噶咯。嗱，但系咧，你都要即系俾另一个叻佢咧，就系佢牺牲好大噶。因为咧，佢呢个劝大家戒赌嘅方法咧，系要带埋个阿妈出街嘅。所有阿伯咧，一读完自己嘅牌咧，佢就读翻对方个阿妈出嚟噶啦。你读我个耳仔底，我就读翻你阿妈出嚟。 系啦，所以就喺互相一片咧吓，你又孝顺父母啊，我又祝你同花顺啊愉快嘅情况之下咧，个赌局就会结束噶啦。各位唔好要区议员太辛苦，亦都唔好下下要人哋带埋阿妈出嚟，你自己乖啦。街头聚赌一嚟已经系非法啦，真系赌到慢慢声啦，同埋二嚟咧，你哋咁样咧可能系会违反限聚令噶嘛。一系咁啦，你净系限两个人咯，咁你咪唔好赌真钱咯，不如试下 Zoom 啦。阿伯，你翻屋企 Zoom 得唔得啊？你用 Zoom 嘅方法赌钱咯。啊，赌人唔好赌，因为你个孙喺隔篱咧上紧堂嘅。系咯，为咗你个孙唔好赌啦。如果唔系，讲你啲牌出嚟噶。风头火势，我睇到呢单新闻，你知唔知道？我第一时间谂起边咩人啊？我谂起我对面嗰两个拍档啊，老年时。头发都甩晒须，又渐渐白。我谂起桂花田同埋另外呢一位大细眼嘅黄耀祖，会唔会有一日佢哋都会俾嗰啲区议员喺度读佢哋嗰啲牌嘅？啊，黄伯，哎呀，你假假啲后生嗰阵时啊，都演艺界啊，副牌咁烂，你唔好打啦。吓、啊，你睇唔到啊？哎呀，我俾只胶纸你黐黐只眼佢啦。咁到时点算呢？阿祖，唔好赌啦，迷途知返啊！ 其实咧，我以前有试过同一班朋友咧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噶。当大家老咗之后咧，即系可能大家都可能即系单身寡妻啊，变咗单身寡佬啊、uncle 啊咁样嘅时候咧，大家咧就去租栋嗰啲村屋住。大家即系可能有九个朋友，每人一层楼咁样咧，譬如三层咁样嘅。哇，日头我当自己好似个康乐中心咁，督下康乐企啊，各样嘢咁，即系都想咁做，但我唔会喺室外度咯。成日都话咧，香港人有一个好特别嘅特色嘅，亦都系佢哋优点嚟嘅，就系、是、肯变啊，亦都好多变啊。喺疫情底下咧，我见到另外一班嘅朋友咧，佢哋又谂咗另外一个嘅变动啦。我觉得呢一个咧几有启发性啊，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嗱，平时 theatre 即系剧院，大家听得多啦，但系嚟紧咧就会已经开始咗一个礼拜噶啦，有一个嘅咧叫做 theatre market， 但系呢个 free 咧就系跳蚤嗰种 free， 即系点解咧？就原来咧有一班咧都系在做开剧场嘅朋友，你都知佢哋除咗即系好似我咁系演员之外，佢哋有好多人咧，佢哋创作嘅嘢系喺幕后噶嘛，即系演艺学院都有嗰啲科艺学院啦，佢哋搭景啊，做一啲嘅道具啊，各样嘢，其实佢哋嘅手工艺都几好噶嘛。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乜嘢都冇公开咯，所以咧佢哋就变成咗一个小小嘅跳蚤市场啊，就将佢哋自己一啲咧，可能系日车夜车嗰啲衫啊，又或者系襟章啊，画得好靓嘅一啲 postcard 啊，即系之类嘅嘢咧，就喺一个地方度咧，变成咗一个小小嘅跳蚤市场，就喺礼拜六、礼拜日嘅时候咧，将佢哋嘅呢类型嘅作品咧同大家分享，因为佢哋有个谂法咧，就系不论系佢哋嘅手作仔，亦或系佢哋嘅表演啊，其实都是他们的作品来的。咁而家未可以重返剧场嘛，虽然就逐步恢复紧啦咁样，但他们都继续坚持用其他方式去创作。咁当然另一个原因咧，都希望可以赚到少少钱，就可以保持住他们的生活啦，各样嘢咁样。我自己覺得咧，呢一樣嘢係好美麗嘅，美麗係在於咧，因為真係我自己有一啲嘅朋友，各行各業都好啦，佢哋嘅生活需要改變啊，由佢哋原本嗰份工咁要養家啊嘛，係咪？可能會變成咗係派傳單，可能要做地盤，有啲咧冇工作，但係都會好努力去揾嘅咁樣。但係呢一班嘅朋友啊，我見到佢哋咁做嘅時候，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可以仿效下嘅，因為卧虎藏龙啊嘛，可能你唔系做剧场噶，可能你，但系你会有一技之长噶嘛。嗰样嘢平时未必系帮你赚钱嘅，但如果而家喺一个咁样嘅社会环境底下，都唔知几时先至可以大家可以开得翻工嘅话咧，你嗰一两招其实真系可以攞出嚟试下噶。明明可能你系做电脑嘅，但其实可能你即三叻咧，系咪？其实都可能可以变成咗另外一门手艺噶，攞你嗰一两招出嚟，好似我哋礼拜三咁，我哋可以 try 我是谁啊？我哋可以试下嘅，因为有阵时咧真系唔知身体好啊！你要试咗啊，先知可能一啲你有能力做嘅小手作，可能会为你带嚟一啲少少嘅收入咧。因为有趣嘅地方系小手作，有阵时真系可以循环再用嘅，那个成本唔系咁高啊。咁啊，呢几个礼拜啦，我哋做节目。 目啊，耐唔時咧都會收到一啲聽眾嘅電話，即係同我哋分享就係話佢哋可能喺疫情底下咧已經冇開工好多個月啦。咁未必每一個都可以幫你揾到一份工啊，我哋都好想可以咁樣做啊，但起碼可以鼓勵一下大家。可能你自己平時收埋咗一技之長，你自己都唔覺得係嘅，但係成本唔高。点解唔一试？可能可以为你将来嘅生活杀出条新嘅血路噶。风头火势，讲到呢啲手作仔，我都唔知我呢位拍档其实有冇嘢你系好叻嘅咧？除咗打麻雀咁，都算系手作仔嚟嘅。同埋，其实佢都真系打得几叻嘅，成日呃晒我啲饭钱，我打斧头都唔掂啊！佢系桂花田。 手作仔啊，真系冇乜，因为啲手指太粗咧，嗰啲手作仔做得唔系几仔细， 即系你胶花都穿唔到， 穿唔到针针。 手作仔同手指粗其实冇直接关系嘅，系嘛？ 系嘛？佢觉得佢只手系冇办法用个仔嚟联络。 有啲人嘅手指即系可能粗啲，但一样可以好灵活噶。 系咯，我灵活仔 甩牌个，集中晒火力喺嗰度啊！ 早陣子咧揾咗好多咧，即係學童欺凌嘅事件啊，睇到咧好多個咧被欺凌嘅學生啦，俾人打嘅片段啊，同埋相咧，真係好心痛噶，即係睇佢啲父母難過啊！嗱，細路仔打細路仔咧，仲話咧，嗰啲同黨啊，年少無知啊，以為啊好叻好巴閉啊，就算拉咗啊，我都未必有事。嗱，如果咁諗啦，你就大錯特錯啦啊！因為咧冇人冇一個人咧犯咗法之後咧係可以逃之。要要嘅嗱，喺台湾咧有一个十岁嘅妹妹啦，咁佢系单亲家庭长大嘅，都已经惨啦，系咪？咁啊，佢妈妈咧就一个人就赚钱养呢个女女啦，但系因为咧就早出晚归啊，唔能够咧日日咁照顾佢，于是咧佢就委托咧佢嘅就佢租住嗰间屋嘅同住嘅夫妇二人啦，同埋咧个男户主嘅细佬咧就帮忙啊，可唔可以帮我照顾我女啊？咁人哋又话好啊，好唔好彩？幸运之神咧并冇眷顾呢两个呢两母女啊。报道中咧仲话啦，那个妹妹咧有一日因为呕到屋企周围一系嘅时候咧，那个屋主个细佬咧竟然。用線香嚟辣佢雙手，即係好話佢喂點咩事啊？你做咩嘔到咁樣？其實都唔單止噶啦，即係呢個只係一個開端啦。咁啊，佢仲性侵埋佢添，啊，仲要威脅嗰個妹妹唔可以講俾你媽咪聽，唔可以同老師講嗱。如果咧，否則咧，佢就對佢唔客氣，我之後仲更加打得犀利咁樣。啊，點解佢媽咪唔知個女受傷嘅？唉。因为当佢翻到屋企嘅时候，个妹妹已经瞓咗啦。咁啊，系佢学校咧，翻学嘅时候咧，个老师发现啊，点解个妹妹点解好似个手啊、脚啊，好似有啲伤痕咁嘅？其实问咗好多次之下咧，先氹到个妹妹咧，就讲翻晒所有惨痛被虐嘅经历啊。嗱，除咗嗰个禽兽之外咧，啊，嗰两夫妇都唔系一个好人咯，不知所谓，佢哋点样罚个妹妹咧？罚佢半踎举起张凳啊！佢系半踎嘅状态啦，又逼佢食猫粮啦，又将个妹妹个头咧冚埋去嗰个木制嘅墙嗰度，冚到其实见到即系个木墙咧系有一大个窿喺度嘅。啊，事件系唔好彩嘅，但系真系好彩个老师咧就揭发咗三个禽兽嘅行为啊！警方而家夹调查啦，睇到呢啲新闻咧，真系咧系社会嘅悲剧啊！小朋友咧需要大人爱锡啦，需要大人照顾啦，点知换嚟咧俾大人虐打啦、性侵啊！咁佢将来系点呢？真系希望所有嘅父母咧，将自己嘅心肝宝贝交俾人照顾嘅时候咧，你都唔可以因为忙啊，而唔去关心佢，睇下佢哋点样。钱冇咗咧，其实可以再搵过，但系仔女嘅将来冇咗咧，咁就一世噶啦。 像个自由身，有过优越名次，再考高分，今天都没意思。挑剔我说每个字，挑剔过我几多次，只因你对待我已不知旧事。 被爱的当天，每次经历平分时，你都加分班加许状很多次。今天爱你只得到你非议，日里也发现一根刺，令我位置沦落至此。从前爱满分，但今天已扣分，避不开一直宠爱你十个女生，每日要忙着与别人去竞争，不正体方面越会变心。从前爱满分，现今只有八分，极之亲密的爱侣已降温。欣赏我，欣赏我，欣赏完便没吸引。 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是快乐的好儿童，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花。 好啦，早晨啊，肥妹仔同细眼仔。 早晨，细眼仔，瘦眼茄。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瘦眼茄。早晨啊，冚唪唥同学，今日上体育堂。 系啊，我哋今日咧个体育堂嘅运动项目咧，我一讲呢只歌咧，就会估到系咩运动噶啦。 弓噶弓，快抢弓。 唔系啊，系啦，好似我哋唱呢啲歌咁样，呢首歌咧系尹光叔叔成日唱噶。 要唱使唔使数噶？ 系啊，要数啦。 眯埋双眼， 系啊。 但系有运动系眯埋双眼玩嘅咩？ 要数嘅咩？ 一条一条又一条噶，眯埋双眼去，系啦。 咁 数星星嘅啫。 咁即系咩运动啊？我未谂到啊，大佬。 佢应该系记错，佢话一条一条，但系嗰啲人一讲过嘅噃。 如果你讲错歌词嘅话，我好难估得到嘅喎，大佬。 一条一条啦。 一条一条就唔系揾个叔叔嗰首歌啦。 佢好似有一只歌地下版。 你唱出嚟啊！而家你讲仲要讲到地下版添，咁你讲晒啦！地下版有72个版本噶。 数乜嘢啊嘛？ 搞到我嬲咗啊！ 羽毛球啊，讲 羽 毛 球 啊， 我真谂起揾个叔叔歌。 条条咧，同埋 紧要啦， 系啊， 讲羽毛球。 你错咗嘅，唔紧要啦。 系啊，我哋咁啊， 我哋谴责佢啫。 我哋勤力谴责你，唔得噶，做老师唔可以咁。 打个羽毛球未？ 有。 好啦， 我想讲我爸爸打羽毛球系 好叻 噶。你有冇睇佢五短嘅身形？ 好啊。 可能咧佢比较灵活 啊。扣杀噶，爸爸。 佢扣杀好狠噶。 系啊，过唔过网啊？ 点为之咩意思啊？ 佢话佢个人过唔过网啊？ 个人唔使过网嘅。 好啦，我问下你，睇下你会唔会你爸爸教过你咧？咁羽毛球 有几多条毛噶？ 哇吓，咁佢又冇靠我数，有几多条毛？ 啊，又好似冇实质数，好似有五条啊！ 点会有人实质数嗰条毛噶？ 系咪有五条啊？ 哦，唔系你 定系八条啊？ 嗱。一執毛咧，其實仲有好多條毛嘅喎，你咩意思先？ 人哋計個框噶嘛， 即係幾多塊羽毛啊？ 咪幾多塊咯？ 咁唔係幾多條羽毛啦？ 幾多條啊？佢真係 一塊入邊仲有好多條羽毛嘅，數 唔 到㗎。 唔會有人咁樣數㗎。 好啦， 唔 緊要，唔好拗啦，我明啦。 我哋不如拗到十一點。 定八啊？我覺得係咁。 咁你不如先由第一樣估啊？你覺得佢單數定雙數啊？ 哦，咁樣，其實我五用八都有單同雙。 梗係啦。 有啊，要計平衡啊，計力學㗎，係咪？ 啊、所以 我估系双数， 双数， 因为要你头先个平衡个字帮到， 系啊，冇错。咁啊，八条太少啦，因为唔系条条都好 似。 系啦、啊，有试过用十四嘅，原来咧曾经仲有短暂咧，连十五都有人试过噶、哦，但最尾咧就决定咗用而家统一咧 十六， 系啊， 系啦，佢话呢个咧系最适合，第一又系平衡啦，同、 哦、 埋第二咧可以保持咧每执羽毛之间咧嗰个隙咧又唔会太密或者太疏，系、 哦、 啦， 因 为 真系 噶， 我爸爸咧其实系诶冇咁叻嘅，佢嗰啲朋友有啲就几叻，有啲教羽毛球添啊，佢哋话咧就算唔同品牌嘅羽毛球。啊、你打出去咧，嗰、那个力度个样嘢真系要唔同噶、 啊啊啊。 好啦、 啊， 第二条啦，嗰啲毛系咩毛嚟？ 毛系 唔系系线整出嚟噶咯？系咪啊？ 线整出嚟， 我唔知道啊。 你觉得佢系线啦，定系所谓动物咧？ 唔同品牌系唔同嘅，有一啲系线贵啲，嗰啲系动物毛。 咁如果系动物毛嘅话咧，系咩动 物 咧、 啊？天鹅、雀仔、 鸡鸭、鹅雀，你拣一样啦。 雀、 雀、 鸭。鹅啊， 鹅啊都好似系， 鹅好贵噶，鹅鹅毛啊， 系 你送鹅毛， 冇错。原来佢话咧有鹅毛，有鸭毛，但系咧一定系冇鸡毛嘅。 系啊，因为会飞得噶。 系啊，佢话因为鸡毛，佢话 有冇 靓 毛啊？ 嗱，我都想啊。系啊，你搵而家啲人去打波就得噶啦。因为佢话咧鸡毛咧，佢嗰条框啊，即系佢嗰个管咧，好容易断噶，啪一声就断，咁点打波、啊？ 经频道 CNBC 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会在24至36小时之内作出决定。路透社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府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不希望中国企业字节跳动保留对 TikTok 的股权，认为做法可能会令到美国人的个人资料面临风险。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早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下个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4点，升63点，总成交金额44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32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6.5跌10.5，美团点评236.2跌4.6，阿里巴巴267.2跌6毫。中国平安82.85升1.1，小米集团21.8升5毫，新上市的福禄控股是报9.63，比亚迪股份109.7冇升跌，盈富基金25.18升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36，瑞士法郎8.531，澳元5.674，加元5.888。新西兰元5.252，欧元9.1831，每百日元对港元7.3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7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6点，升6点。港金现价报1803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2.5美元，卖出195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較早前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松屋村慢線嘅壞車咧，就已經拖走咗啦。咁一帶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就去到新鴻基中心，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咸道北過海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啦，龍尾去到惠利道。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有车龙嘅排到去游丽村，而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上中环湾仔绕道咧一段就慢车。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而将军澳道支路咧落翻去观塘道亦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国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清水湾道白石窝方向西贡、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朗天路、榕苑路桥底方向元朗、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同事。 翻工路上，一齐与残疾人士并肩同行。Yeah! 全新电视节目《同行同行》，记录本地残疾人士的就业故事，透过主角与身边支持者分享真实经验，唤起社会大众尊重差异，在职场上一起拍住上。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暴力袭击不是电影先有，一旦遇上，谨记闪避求。闪，找安全路线尽快离开，不要留低拍摄。避，如果走不到就找夜掩护或者匿埋入房。锁门，不要用发声或者发光装置。求，在安全情况下报警求助。遇上暴力袭击，谨记闪避求。资讯由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供。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会讲下帮助人的经历。 那天呢，我啱好拧转头又见到他的笔袋又不在台上面的，小息我就借笔和擦胶给他。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好好好好 好咩啊？ 你唔可以呼吁啊嘛？ 系啊，我 但呼吁咗天气先啦。 系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咧去到12:30。我哋今日点唱啊？网上留言咧，欢迎大家留言啦。咁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都欢迎大家嘅。 系啊，网上留言啦，可以大家踊跃啲啦。咁同埋我见到咧，网上有啲朋友咧都话咧，我要啊。 你咩啊？ 我要睇啊！ 要睇大细超。 系啊，我要睇大细超。 你唔见大细超已经冇咗啦咩？ 点解唔觉嘅？ 佢捽眼啊！ 你捽眼捽到两只眼都细晒喎，而家 咁呢个系原本嘅，其实呢、這个 我呢、哦這个系原本啊，我分唔翻而家 睇得舒服啲啊， 而家唔系，而家睇翻又。 系喎， 系咪好赖集中啊？ 佢冇咁战斗格啊！ 系 佢头先咧黐咗 咧，啱啱啊，好似真战衣咁啊！ 眼皮头先系 暗伤咯，系我本身暗伤，咁我唔系黐到突然之间有七寸咁厚嘅伤痕， 系啊系啊 系啊， 都系抹翻大好啲啊！ 我哋咁话， 系啊， 所以咪话咯，成日咧集中唔到佢个样嗰个眼咧， 唔系集中到，其实但系因为佢头先俾我哋见过一个即系 大细眼， 佢唔系头先佢 大 豪装过， 系 啦，而家咧翻翻嚟一个即系好平实嘅家居环境。都好嘅， 就回复翻啦。 系啊，同埋我哋知道阿祖今日好肚饿， 系啊， 好肚饿， 所以佢 拒绝咗我哋嘅好意。 我都系咁， 系啊。 我即我睇呢个时候，你有冇二胡声啊？仲嗱，我哋俾 阿 听众评过你 啊。好啊，你 头先我就讲啦，就话哎呀，今朝好忙啊，我未食晒个面包啊，所以咧我好肚饿啊。 你头先唔系咁讲噶喎。 系啊，我就话总之我食唔晒个面包，好肚饿。跟住我两位拍档咧就帮我咯。首先豪仔就冲出嚟咯。你讲咩你自己？ 我准备定个二胡声。 好啊好啊，多谢你。系啊。我好肚饿啊！今朝太急啊，食唔晒个面包啊！哎呀！ 哎呀，哥哥哥哥，你肚饿啊？我哋呢度咧又帮到你噶。 点帮啊？点帮啊？ 我咧有食剩嘅甜面包咧，你希望你唔好介意啦。 你讲清楚，你食剩包头定包尾啊？ 系包尾嚟噶。 其实系包碎嚟噶，我未听过呢个字嘅都。但你简单嚟讲，就系嗰啲所有嘅面包碎，简称包碎，不过系剩咗喺。个袋个底嗰个角落头个位置， 即系连面包皮都冇啊？ 有嘅，有少少皮啦，都系碎嚟嘅。不过 我好好 就同我分享啦。 哥哥可以咬你一啖噶。 而我就 其实都碎到咁咯，仲使乜咬啊？阿婆都吞得落啦， 都饿出场啦。 系啊，我好肚饿啊。 我冇嘅，我食嘢可以有一啖咬嘅，一口面包嘛。 我就同佢讲咧，我想俾啲甜你啊。咁咧，我今日咧食咗呢个朱古力芝士面包。 哇， 系啊，我就食晒。系，但啲酱就流咗出嚟，仲喺个盒度 啊！ 我冇舐过噶。 即系你想俾我奶系咪？ 你要唔要？ 你俾个一个就俾面包碎我食，一个就俾个兜我奶啲朱古力酱，我都唔知讲咩好啊！ 双双飞过万世千山去。在前世，双双飞过万世千山。 我哋个好意俾人拒绝咗， 我觉得好伤心啊！ 你唔好咁讲，咁讲 劈朱古力酱啊！ 我哋咁话， 你哋对我咁好， 一口面包你走啦！ 其实我真 系 唔应该再做呢个节目落去。 一口面包你走啦！你唔好要你啊！ 咁你有咩新闻讲？ 我回应翻俾你哋啊！ 好啊，你讲你讲， 我送啲 A 俾你哋啊！ 好啊， 好啊， 我讲紧真系 A B C 嗰个 C 嚟噶。是我给你 A 来 的。A 定 C 啊，咁即系。 你同我讲，你同我数羽毛有咩分别啦？头先 有分别噶，因为我想介绍一位朋友俾大家认识。 系啊， 佢 系 日本人。诶，唔系，佢自称叫做粪土师。 哦，粪土师 系啦，即系佢嘅人生咧。 土师系咪即系佢系食嗰啲土师嘅？ 唔系啊，佢因为佢嘅人生点解佢咧用粪？佢即系同粪便有好大嘅关系。 佢同粪道主系咪冇关系咧？ 系咪瞓觉？其实佢系咪至少俾佢阿爸妈你知咧同音异字？咩同音异字？嗱，你去瞓啦咁样，跟住咧佢真系就 瞓啦。我想听，我想听佢讲多啲，好睇点样？ 系佢自己咧，真系领悟出嚟噶。佢有自己人生嘅一套方法， 就 系讲紧对于 A， 佢有一套。 嘅方法誒諗法嘅，而呢個諗法某層面上係令到佢妻離子散。 咁好正常啊，對 A 有興趣仲妻離子散咩？ 咁又啱喎。同埋 我唯一見過對 A 有興趣而大家好中意佢嘅都係個 小小吉咯， 小雲啊， 小雲係咯，係咯，都冇啊，係咪？ 咁佢做過啲咩啊？ 但係佢唔係啊，佢係真係人哋話啊落咗條屎橋咧，佢真係諗咗一樣嘢，因為佢對於便便呢一樣嘢，我哋用呢個字啦， 好似好有莫大嘅興趣。 係啦，佢好有興趣，仲有一套信念添啊， 信念同佢傾偈。 唔係傾偈，佢 信念啊嘛，佢覺得佢能夠同佢同醫佢嘅百病， 又唔係醫百病， 敷面 又未到敷面嘅，整個唔係環保啲嘅。天然啲嘅， 呢個方面諗中嘅， 可以咁講， 中嘅都 OK 啦，係嘛？ 佢簡單嚟講，佢覺得便便係唔應該喺室內度進行， 唔應該喺室哦。 嗱，我哋平時即係嗱，簡單嚟講，佢同人嘅諗法，即係我哋叫做普通人啦，揀嘅咁叫自己啦， 凡人啦， 我哋凡人，佢係真係聖人嚟嘅。佢個諗法係調轉，佢覺得咧呢一樣嘢嚟自於天然噶嘛，所以只可以喺天然度解決。所以佢由細細個嗰陣時咧，已經熱衷於呢個自然環保運動。到佢廿四歲嗰陣時，佢睇咗單新聞， 係 講緊咧有一個地區咧，佢哋反對興建呢個排泄物處理廠。 OK， 令到佢有個顿悟啊， 系 我顿悟就觉得唔系，便便明明系人类排出嚟噶嘛，但系人哋觉得人类啊，就成日觉得啲便便系臭嘅，系污糟嘅， 做咩排污啊嘛，点解有个污名喺嗰度啊？ 佢觉得要处理啊， 系啦， 佢咁天然应该系融入大自然循环走咗咪得咯 ？Exactly 就系呢一样嘢，令到佢有个顿悟啊，佢就改变咗，佢觉得唔系，我决心要做一样嘢， 系 便便系要俾翻大自然，令到自然可以循环不息，就会由嗰。 咁你有冇去社區申請一個便便區啊？ 我話俾你知，佢唔止申請便便區咁簡單， 係點啊？ 便便社區， 因為首先第一樣嘢，佢從此開始咧就開啟咗野外排便便之路。 我中意你便利店呢個講法。 你都可以話佢有咗一個便利店㗎， 呢個幾好。 嗱，如果你要真係開一個便利店嘅話，咁你要搭地啦，係咪？就算野外都好，其實你唔可以。 都要仲要係。 佢就真係得一間嘅啫，但係佢唔可以你話即係我自己喺人哋嘅地方野外各樣嘢郊外，你周圍便便其實都係唔衛生同唔合理㗎嘛。 啱啱啱。 為咗達成有佢自己嘅便利店， 係 去買咗笪地。 哇！ 佢為咗啲便便。地啊！ 佢买野外买咗笪地， 买笪地专门就屙啊！ 冇错， 去起便利店咯。 真系佢冇唔使起，总之嗰笪地属于佢嘅话，咁佢就想点都得啦，系咪？ 啱啊！ 佢自己就由自己便便自己屙，佢就喺野外度屙。佢唔单止屙，佢咧仲有好多咧喺嗰度，因为。 佢只要钻研，今日我食咗啲咩？即系佢，我今日食咗咩菜单，跟住屙出嚟嗰啲便便就系咁样啦。跟住听日咧，我就食咗咩菜单，就呢个系第二日嘅康不禄咁样嘅。 因为佢要天然啊嘛。另外一个佢嘅身份咧，佢一个菌类植物嘅摄影师嚟嘅， okay, okay. 即系都要有工作 嘅。 系啦， 咁佢 系 啦， 喂，相得益彰啊！ 就係相得益彰，你繼續講落去。 嚇，佢唔係會睇佢啲便嘅勾菇啊嘛？ 又唔係勾菇， 佢攞嚟做肥料。 肥料，跟住咪種出菇咯。跟住咧， 菇質定係啡菇啦。 花菇娘都出埋嚟， 冇花菇得啡菇。 佢有幾種咧？嗱呢一個係其中一個種咗出嚟嘅菇嚟嘅，我都唔知點樣形容。 紅色 咯，唔係我咪話有紅菇咯，因為可能會有血噶嘛。 其实桂花田， 你真系 我哋大家都已经咧好内敛地用唔同嘅方法去修饰。点解你要咁做呢真系 嗱，亦都有你头先讲嘅啡菇嘅 黄菇咧， 真系有少少似嗰啲人哋喺啲树，我哋有阵时会见到咧， 好似有把遮咁样 咯。唔 系佢直情系嗰啲菌类啦，冇花冇搞。 我想讲，其实咁嗰啲菇咧都唔使用佢啲便嘅，佢自己本身呕出嚟噶嘛。 你可以咁讲嘅，但佢选择咁做啊嘛。 而 有一啲佢又可以有见到呢啲菇，佢又影佢相啦，甚至乎咧，佢觉得嗰啲菇咧，即系简直好似亲人一样啊！ 亲人， 佢影相俾佢正相佢。佢攞啲菇捽面咁样影相， 唔系啊， 佢攞啲菇嚟捽面。 点解佢觉得佢啲菇系一亲人？因为系佢生出嚟噶嘛，因为唔系靠佢啲便，佢点样种？ 你头先识得修饰啦，知啦， 识得玩个游戏， 辅导啦，真系， 因为所以 而呢一个习惯咧，佢已经坚持咗46年啦。 咁我想问佢几时离婚嘅话？ 一陣間講佢屋企離婚， 佢應擁有呢個親戚啊，阿姑。 而佢有呢份，我覺得呢個數字係勁嘅，因為咧佢有幫自己做統計啊，佢有數字啊。 即 係 話 你有冇計 唔同形狀、唔同大細 數字啫？即係佢講緊嘅究竟 一日會有幾多次？ 這些年來啊，佢究竟喺野外便便咗幾多次？ 哇！ 佢話佢咁多年淨係得十幾次，真係逼不得已嘅情況底下， 喺室內 係啦，佢逼不得已要喺室內度便便，其他時間咧佢都户外解決。 我真係同其平即係我啲凡人咧真係唔同，我哋可能只係話，喂你有冇試過真係忍唔住咧？真係嚇， 唔係，但係佢應該係有選擇嘅喎。佢係唔會喺即係我諗佢唔會喺 商場， 佢唔會喺表參度啊，佢唔會喺原宿啊， 喺嗰啲地方佢唔可以亂咁排便去犯法啊嘛。 所以我話佢有選擇咯，佢真係喺 要翻自己塊田咯， 真係翻翻去大自然。 唔係啊，你講緊佢話有十幾次佢 忍唔到， 嗰個就室內啫， 係啊， 室內啫。 而佢仲有另一個數字，真係即係堅持咗四十六年嘅呢一個習慣啦，截至2019年10月，你。佢系有计到自己野外便便嘅数目有几多次？ 数目 嗱，一年有365日，佢其实有数得计。 哦，咁你而家试下计，如果365日乘46次，我哋可以睇翻佢肠胃嗰个情况是 唔系佢系咪每天先？ 46年啊嘛， 佢系咪真系？ 佢又冇讲到咁。 365×4，46 系啦，46年。 我再减翻当中，佢话有十几次 啊？十几次啊？你减十几啊？减20俾佢，毫俾佢。 20系啦， 系啦，咁咪数目。 咁佢总共有屙咗16,777次。 哎呀，咁佢就未必每一日有一次啦，因为计到个总数咧系14,700次嘅。 哦，咁啊，即系 即系佢其实系会有一本簿， 记事簿、 记录 簿啊， 唔使嘅，你用翻英文得噶 ，notes 系 notes， 但有阵 中文都得，你头先呢个都好屎记 ，notes 都得，跟住你就喺度 mark 啦，哇喺度 tick 咁样，喂，同埋佢似唔似人哋去澳门咧赌场嗰啲咧 ，tick tick 嗰个百家乐啊，大细系咪大家乐啊？嗰个叫 大细就唔系百家乐啦， 系咩？唔识啊，总之 tick 大细啦， 大细咯，系咪？咁系咪廿一点啊？咁 系啦，佢就全部喺度 tick 咧，大啊大啊大， 全部喺大， 佢咧仲要咁样。我推論到，佢嘅腸胃係會比我哋好。 點解咧？ 因為咧，佢喺野外啊嘛。 會點噶？ 佢一定係踎噶啦，佢唔會坐噶啦。 係啊，啱啊。 而個個都踎咧，對嗰個肚嘅解放度係最高 嘅。如果你咁諗咧， 佢唔踎噶嘛， 向住成個大自然咁樣咧，可能心情都舒暢啲。 直情真係有噶，我覺得都會。同埋你唔會拖時間，因為點解咧？我哋用翻動物奇觀嗰個角度咧，你喺野外咧，所有動物都係咁噶。 係啊，會候住你噶嘛，因為當你除咗條褲，跟住有啲嘢走咗出嚟嘅時候， 你係最脆弱嘅， 啲動物就會 係啦。你幾時見啲獅子老虎咧，慢慢喺度嘆嘅，佢去完就走噶啦嘛。嗰啲馬就成日問過啦， 佢嘆緊嗰陣時你唔知啫，佢又嘆得快啲啫，係嘛？ 啲馬，你最中意嗰啲馬咧，佢哋一路行一路走噶。咪一路行一路走， 你講乜嘢啊？ 一路行一路一路咩噶？一路放噶，所以咧佢應該係絕對唔會有我哋都市人嗰種咧，踎喺廁所度睇手機啊，睇書啊，一摳啊摳。 佢健康到咩地步咧？因為佢真係 真 係冇。嗱呢啲佢冇講到啦。嗱，健康到咩咧？就嗰日有記者訪問佢嘅時候，突然之間佢叫記者停一停車，停一停車。我要去厕所，跟住佢就去咗搵棵树就解决咗， 唔系嘛？ 系啦，而佢， 即系佢已经习惯成自然到去，总之去厕所都系 只会系户外 棵树咯，系啦。 系啦，另外咧，咁你都要清洁噶嘛，系咪？ 系啊， 佢一样咁环保，清洁即系我唔系净系嗰地下嘅清洁啊，你平时会系啦，佢直情咧已经系分析到啊，用乜嘢树叶或者植物？ 哇，佢唔好搵夹竹桃啊，系咪啊？ 即系仙人掌嗰啲 friend 系咪咁样？ 万年青嗰啲好唔好？全部都有又尖又硬嗰啲， 哎，咁揀個好意頭，整個五代同堂先， 劍難啦，劍難都唔得。 唔係因為荷葉咁啊，辣死佢啦！ 佢咧就有特別嘅樹葉同埋植物咧，去清潔 有 芭蕉葉最大幅， 唔係。 咁厚好难抹噶， 向日葵嘅叶，佢话 向日葵 有解说嘅，吸水力强，仲有白色嘅一啲嘅棉毛喺面啊，佢话咧抹起上嚟咧， 绒毛喺度， 有厕纸嘅感觉啊， 哇，就真系佢又最环保大人喎， 系啦， 呢个又 OK 喎，即系如果 即系呢个佢嘅信念，佢真系觉得咧， 佢啲叶系咪抹完之后攞水再洗噶？ 咁我就冇問到啦，我都唔想知啦。咁樣， 佢應該擁翻喺佢嗰個嗰啲遺跡嗰度嘛。 係啊，佢有一個名言嘅，佢話： 自然融化落去大自然嗰度啊。 食就係權利，排糞就係義務，而野糞就係我生命回饋嘅方式。 啊， 係咪好勁啊？ 所以我揀嚟呢首歌。 呢個名字咪由佢嚟。 係啊，呢首歌啱曬佢。 不過佢太太都幾叻噶。 係咯， 佢忍唔住咧，幾年之前咧先同佢離婚嘅啫。所以咧，佢話咧個老婆真係抵受唔住呢一種嘅壓力咯。 All about you 最美会变伸缩，这个跟他说过一生最美偏偏错过，那个跟他爱过到最美竟出了错，痛过几多，爱有过险阻，我爱过的多数最终都会伤我，而至于见你我梦就变 Jam 啊，我阿包 Jo 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吓，我哋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咧就点唱嘅网上留言啊，无人欢迎啦 ，fax 号码23396453，而家打嚟啦，18723881。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会讲下帮助人的经历。 那天呢我啱好拧转头啊，又见到佢个笔袋又唔喺台上面嘅，小息我就借笔同埋擦胶俾佢。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参选2018年立法会九龙西补选的刘小丽被裁定提名无效，她提出选举呈请，高等法院早前裁定她胜诉。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陈海恩并非妥为当选。陈海恩提出上诉，终审法院今日开庭拒绝他的上诉许可。 選舉主任一方表示，今次案件涉及參選人是否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等的問題，但是法官提出案件問題在於選舉主任決定前並沒有給予劉小麗解釋機會，引致選舉過程有重大不當之處。選舉主任一方認為，若果選舉主任在不容許一個本身就不符合參選資格的人參選，選舉過程並沒有重大不當之處。消息說，本港新增大約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據了解當中包括1宗輸入個案和2宗本地個案。政府今日起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酒吧、泳池、浴室和樂園等的場所重開。香港按摩業總會主席周振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浴室是按摩業的靈魂，由於場所並非全面開放，淋浴區需要梅花間竹開放，他感到遺憾。周振宇說，今日的預約不少，但是由於受到措施限制，令到生意未能夠完全恢復。他強調業界一直都注重衛生，希望政府能夠再放寬限制。在北京，國防部宣布今日開始解放軍東部戰區在台海附近組織實戰化演練，強調這個是針對當前台海形勢，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採取的正當必要行動。發言人任國強出席國新辦記者會的時候，回應美國國務院次卿克拉奇訪問台灣的時候表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他批評近期美國和民進黨當局加緊勾連，頻繁製造事端，無論是以台制華還是協洋自重，都是痴心妄想，注定死路一條，形容玩火者必自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系有大雨同狂风雷暴，下个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6点，升66点，总成交金额4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9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69点，升5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8蚊，跌9蚊；美团点评237蚊，跌4蚊。阿里巴巴268蚊，冇升跌；中国平安83蚊，升1.25元；小米集团21.8，升5毫；新上市嘅福禄控股系报9.68；盈富基金25.2，升8仙；比亚迪股份109.8，系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3，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6，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5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805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83美元，卖出19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洪水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北港一带咧就挤塞。 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过南路回旋处国泰城、清水湾道白石窝西贡、龙翔道天马苑行人桥观塘、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元朗啦，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加烈嘅。我就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陈奕迅 ，Shall we talk 唔单止系一首歌，仲可以系一个邀请。每个人都会有唔开心嘅时候，面对压力，面对困境，面对解决唔到嘅问题，有时都会感觉无助。无论系唔系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对屋企人同朋友，我哋都可以陪佢哋讲多啲，听佢哋讲多啲，一齐上 shallwetalk.hk 陪我讲多啲啦。 咦，死啦！我咪播错歌呀，系第八级噶喎， 你自己 Q 错点？唔系呢只歌开头慢嘅，跟住噔噔哒啦啦噔噔噶嘛。 叻喎！ 喂，音乐字典啊 ，dictionary 啊，系咪好劲嘅？讲英文，你音乐字典咁劲喎 ，dictionary 啊！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 B、 罗敏章、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开开心心陪住大家食晏。 如果黄耀祖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只几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半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再提一提大家咧，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18723888，你可以打嚟点唱。 另外咧，网上留言亦都无任欢迎啊，我哋 Fast 嘅号码咧就23396453嘅。 系啊，咁啊，阿雷公都想嚟点唱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晏昼嘅12:30啊，咁啊，大家可以咧随时打嚟，叫阿大细眼同你倾偈咯，今次。 冇啊，而家 你个新名啊，大细眼都叫佢。 人哋冇叫大细眼啦，已经。 净系得细眼仔啫，冇大眼仔啫。 OK，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8，网上留言欢迎啦，同埋 fax 号码23396453。好啦，我想问一下啦，嗱，头你哋两个男士，两个女士咧，我又唔知道。 系系系。 咁咧，有一个咧，球星，咁咧佢好叻嘅个球艺，但系咧佢竟然咧就俾佢女朋友咧就投诉佢， 系 唔得啊？ 系。 即係家務方面唔得，做得唔好。 佢渣嘅，你唔好睇佢哇！一直因為就做得球星咧， 都合理啊。咁即係每一個職業嘅人都唔會咩都叻噶，識踢波唔代表其他咩都識噶，係咪？ 啊啊，係啦係啦。咁你估佢話佢渣，即係嗱，佢話咧， 真係冇得估噶喎咁樣，阿田 即係唔得咯， 係啦。 唔係唔係唔係咩唔得先得噶嘛，都要問佢咧就 煮嘢食唔得， 嗰度唔得咯， 邊度先？即係左腳得右腳爭少少咁樣， 佢有一隻腳唔得咯。 嗱嗱嗱，佢咧就喺度話啦， 投訴佢只腳。 唔係，佢就話啦，佢咧射龍門咧就好好犀利嘅。 你講到咁樣啊，而家 唔係因為佢踢波啊嘛，咁咪射龍門咯，係咪先？咁佢就話咧，你俾睇佢真係咧咁即係俾人捧到唔知咩第一位啊咁樣，跟住咧係啊，好犀利嘅，哇！咦，就逢球必入啊，咁樣射得好準嘅。佢啊， 逢球必入我未聽過啊， 咪射得好準啦。 跟住咧，睇你點講。 喺網上面咧就投訴啊， 真係。 哇！嗱， 男朋友围区啊！哎呀，好渣噶佢，一啲都唔准嘅。 我到呢一刻，我其实我都讲咗，其实冇得估嘅，但系坚持都系用呢个方法。 准嘅咁样， 屙尿唔准。 系 每次都射唔中个尿兜， 阴公咯。 大部分男人都系因为 喺屋企嘅话就即系哇咁私人嘅嘢都攞出嚟讲下， 瞄准唔到 ，focus 唔到啊！ 佢咧佢就话啦：你咪以为佢真系球球都射得准啊？佢喺屋企啊，哇真系唔准啊！咁样跟 住都几惨啊！咁样 好多都 系， 仲要系咧。通常啲人会话你犯呢种毛病咧，系因为你对自己自视过高啊嘛。你唔够力就企近啲啦，企埋啲啊！你唔够力啊！ 都打滴滴仔咁样 啦， 嗱，好啊，问下你两位在场，你哋男士，因为女士又唔会嘅，因为一家错错落去啦嘛，冇话准唔准噶嘛，系咪先？ 我都唔知噶，如果你咁问我，我都咁答翻你啊。 但我拒绝去想象嗰个问题咯，唔想啊。 咁你个问题系咩啊？即 系我哋有冇出事啊？ 即系你想我答我准唔准啊？ 系啊。 唔系，因为咧，其实咁我就 我眼细，我集中，我 OK， 唔使担心啊。帮唔帮到你啊？咁样 唔帮到啦。 睇狀況咯，睇心情咯。 黃線話你講到呢啲有好多聯想喎、 啊。睇狀況咯，可能你心急咧 嚇。 譬如你有啲人係趕住咧，特別係咧，譬如去戲院啊，睇多一半嘅時候咧，好急喎、啊。跟住你焗住就真係頂唔順要去廁所啦。 咁、 okay. 你梗係快去快來噶啦，嗰啲人真係手都唔想洗嘅，去到嗰個地步咧，你已經 miss 咗嗰個。 呢個係個人意見節目，呢個佢嘅個人意見嚟嘅啫。 嗰陣時你咪可能係裙拉褲甩咯。 呢個球星咧，佢就咁講嘅，佢話。 边个球星先开名先啊？你 佢叫戴维斯，系一个加拿大籍嘅温哥华嘅球队嘅队员咯。 哦，即系唔识啊？ 系啦， 系 啦，系咯，即系你未必识嘅咁样。 好啦， 咁啊，跟住咧，佢就话啦，佢话喂，即系咁样嘅。是第一下啫嘛，你使乜咁？即系佢话出嚟第一下。 你话佢用猪嚟第一下，去睇住，即系监察住。 唔系啊，个男人自己讲翻俾人听。 系个男人啊，个男人自己讲啊，即系个球星自己讲我。咁出嚟第一下，我真系唔知噶嘛，咁样。咁所以 佢今日好尽啊，全部都我哋唔知点样帮你掹翻翻嚟啫。你可以修饰下噶嘛，譬如万事起头难都好啲啊。 你真系觉得呢个好啲？ 好好多 咩？好多大佬， 好多啫。 我点兜啊？咁样，我都系 起 头啦，咁样 起咩头啊？请问啊，你又佢话通常第一下，即系佢话 O B B 嘅时候，第一下咧，佢话真系未必有时准嘅，咁你都唔可以话我唔准噶嘛？ 唔系唔系，讲出就嗱，我自己一个男士啦。 佢有力度啊，佢有力度啦， 你都系即系。 对 准目标你才开始的是不是即由一开始一起起步那一下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贡献给你听了。 来啊。 嗰陣時我都有介紹過咧，真係有呢個名詞嘅，仲要係英文有呢個名詞嘅。 咩、oh, okay. 就係咧話男士咧有一個狀態叫做咩咧？叫做 morning wood，W-O-O-D 係啦係啦係 啦，知咩意思？ 即係晨早起床嘅清新開朗。 我想問咧，頭先你話啊、哎，好啦，貢獻俾你聽啦。 因为呢个好私隐嘅，你知唔知啊？但系男人先会有共鸣嘅，女人咧，佢呢一世都唔会知道咧，点解你哋会即系所谓嘅胡乱开火？ 哦，系啊。 咁咧， 胡乱去厕所。 系啦，嗱，我哋净系讲其中呢一种状态俾你听咧，就系、是、即系英文佢特别有呢个名词好正喎，叫做呢、這、一个 morning wood、 morning wood 呢、个 morning wood。咁然后佢点讲咧 ？wood 定 wood？wood 啊 ，w-o-o-d 啊。因为咧，佢话当你个状态就好似一嚿 wood 嘅时候咧，你想象到咧，嗱，嗰度自己想象啦。咁佢话咧，你系冇办法咧，用一个正常嘅方法咧， 去控制佢嘅， 唔系去厕所。 哦， 你谂下啦，嗰度已经系变成咗一个活啦。咁咧，网上 即系忍咗一晚啊，叫做 网上面咧，我见到咧，直情有一张图咧，佢就话嗱，如果当一个男士咧，佢处于一个 morning wood， 即系早晨一嚿木嘅呢个状态嘅时候咧，佢点样可以去厕所咧？佢系要 你做咩眯到眼睛咁密咧？ 佢系要做一个直情好似人哋瑜伽嗰啲动作啊！ 要咬佢，令佢 唔系咬自己个身。 哦， 佢话你令到 配合 配合翻，好似咧，好似你揸车咧就要配合。翻個嗰個倒後鏡 咁樣，例子唔係講緊呢個狀況係 我知，咁我哋費事講啲示弱嗰啲啊，因為嗰啲好多 啊。佢又唔係示弱嘅，佢只不過咧， 好強嘅時候你都唔得㗎，即係唔係話佢弱先至會唔準喎？ 係 太強可能都唔得嘅噃。 哦 ，too strong 係啦， 即係。系咯， 真系 咁咪而家投诉系咩？即系话佢次次都系咁定系乜嘢啊？ 个女朋友就喺度话啦，你啊成日话自己吓射球好准啊，但系你厕所一啲都唔准。但系佢嗰个球星回应咧话：， 系啦， 阿小姐啊，我一个人住，你理得我准唔准啫？ 唔系佢女朋友嚟嘅咩？又话 系女朋友，佢未必一定同住噶嘛？ 哦，即系唔系个女朋友好似你咁样死女嘅一定要。 啊，系啦，咁佢话 我一個人住，咁同埋我都係一少少啫，你使乜將佢放到咁大啊？點解要將？ 好大啫，又唔係放到放到上網全世界知啫嘛。 係啊，咁咪即係話咯，喂佢你唔贊下我啲球技叻啊，球球都入嘅時候。 咁兩樣嘢嚟喎，真係嗬，我都今次唔幫佢喎。 你唔幫邊個啊？ 唔幫我球星咯。 但我反而我會想講咧，就係 有聽眾即刻話佢係打拜仁㗎，好出名嘅。跟住頭先我哋都冇聽到拜仁兩個字，你淨係講戴維斯咁樣咧。總之唔緊要，佢咁出名。但唔 打拜仁出名啊，歐聯啊攞， 唔係講嗰度啊嘛，係咯， 都講眼界嘅咁而家。 係啊，但係總之個女朋友就喺度話啦，嘿，唔好約佢準啊，佢 Vivi 唔準嘅咁樣。 我反而想咧用呢一點去討論下咧，你哋有冇試過咧？可能同一啲朋友嘅飯局嘅時候咧， 討論呢啲。 真係嗱，有時 喺飯局討論你準唔準 啊？因為有陣時咧，會俾幾對情侶咁樣啦，佢會講咗啲咧，佢另外一半嘅人嘅一啲嘅生活習慣，但係相對地私隱嘅，即係例如呢一啲， 即係例如個加拿大嗰啲， 係啦，準唔準啊？又或者啊，佢嘅習慣是如何？我試過有一次咧，哇！真係直情見到咧圓壇咁嘅面啊，突然之間，即係冇諗過呢一啲嘢會攞出嚟講。都是讲緊准唔准嗰啲嘢囉咁樣囉。 咦佢收息咗啊见到。 佢收息 啦。讲緊男嘅准唔准定女嘅准唔准。 我都讲緊人哋嘅私隱，我冇理由而家喺度爆人哋嘅私隱出嚟。 唔 係 即係佢係讲緊個男嘅准唔准啊。 唔係准唔准，係讲緊個 範圍好唔好。 又唔係講緊去廁所嘅，講緊更加深入嘅一啲嘅生活習慣嘅， 直情就係熄燈嗰啲嘢嚟嘅咯喎。係 啦， 佢都攞嚟討論啊。 唔係佢唔小心講咗出嚟嘅，即係講咗句出嚟。 可能佢講咗句話，唉，好快啊，真係，係咪即係呢啲啊？ 類似嘅嘢咁樣啦。 係啦，兜 你知咧，有陣時大家對於有啲嘢好敏感，例如時間嘅控制啦，又或者係唔同嘅 size 嘅各方面啦咁樣。 哇！呢啲咩朋友可以講得咁準？ 唔係嗱，咁首先係熟。嘅朋友嚟嘅，但有陣時，即係去到嗰下咧，你會全場明明揸住隻筷子，或者筷子大家都砰咁揸斷咗咁樣啊！ 係啊，即係哦，我知啦，會唔會你個朋友揸住筷子嘅時候？揸筷子我揸你啊！ 有咁 小心啲講， 唔係揸你隻手啊！ 係啊，隻手 隻手指， 真係 輕飄飄咁啊！ 二台通識六十秒。 對於牛丸，你有啲咩要求呢？ 爽口。丹牙味濃，当然最好就是手打的啦。 咁食印尼的牛肉丸又有啲乜嘢要求呢？ 最紧要够大，因为印尼牛肉丸的特色是一粒大过拳头的牛肉丸里面包住几粒细牛丸同鹌鹑蛋嘛。 呢种包住细肉丸的大牛肉丸呢，印尼人就叫多子牛肉丸，又或者怀孕牛肉丸。除了包住细肉丸，有些特色牛肉丸呢还可以包芝士或者是辣椒的。 港式牛丸算是百搭食物，几时都吃得，配面啊、 BBQ 啊、打边炉啊都可以吃。咁印尼牛肉丸又应该点食呢？ 通常呢就会配汤，食之前可以加啲白醋、甜豉油、辣酱一起食，可以提升牛肉嘅鲜味。驚唔够饱嘅仲可以配埋面或者粉丝一起食添。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思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我哋又嚟百无禁忌啦。 冇晒音乐嘅， 佢好紧要嘅，佢呢一方面真系。 要 滿唔滿足到你 喺裏邊啊嘛，你明唔明啊？ 我以為呢個音樂你聽咗十幾年，你應該入血噶啦，係嘛？你自己夜晚沖涼嗰陣時都得咁啊嘛！ 而家你都識背咯，你音樂 入血噶啦都。 嗱呢陣子嘅天氣 ，OK， 係咪好不穩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 你好似講鬼故咁樣嘅，係啊！ 第一人答我係啊係啊， 大師根本有咩解決方法啊？ 係咪代表我好濕啊？咁樣 係啦， 你又痰濕啊？ 我唔係痰濕，我風濕啊！ 落雨不停，係咪？咁我哋仲有個颱風。 哎呀，你講得好準啊！ 係 暗箭一算，呢、這个台风嘅名字叫红霞姐， 点解咁嘅会？ 红霞姐除咗喺九月都仲要嚟打风，系咪？ 有阵时打到十月、十一月嗰啲都有。 系啊系啊， 咁 系咪我哋风水唔好啊？ 唔关风唔风水事嘅，系、 啊、 你哋啲人啊吓。 系我哋啲人做咩啊？ 唔够环保，所以搞到台风吓、啊。 定系咧，我哋 咁 讲 嘅唔够环保同打风又真系唔关系嘅。 系有噶，有关 系 噶，系 啊，真系啊，系啊，系冇开冷气啊嘛，系咪先？古时 好。 有冇台风嘅咧？ 有， 点会冇啊？咁即系开呢一个真系吓踢走你嘅真系。 嗱，古书真系唔单止咧记载有台风，仲有八风嘅、哦。 八风啊？ 一二三四五，龙卷风 哦，即系八种风啊？ 系咪即系咪呢一啲啊？ 八种嘅风， 八种嘅风 系、 啊、 啦、 啊。 我嗰日见到咧有一个叫火龙卷啊。我哋咪成日话即系龙卷风，唔系啊，系真系好似一个火烛嘅时候咧， 系 火 烛 嘅，唔系水嘅。 系 啊，咁犀利喺边度啊？ 想知嘅话，大家可以留意住咧。之后我哋停课不停学，我系会准备咗同大家分享 嘅。好， 犀利 啊！喺百无禁忌的停课不停学，好， 劲啊！ 有八风， 八风， 你觉得八风系咩风？ 开风， 东南西北中发。 我觉得有龙卷风嗰啲， 我觉得有方位。东南西北一定有， 唔系咁而家就算你打风都有噶啦， 所以佢有 八 风会有 打紧咧咩东北八号风球嗰啲咁样有， 东北烈风信号嗰啲， 系啦系啦， 佢应该梗系八卦，梗系八卦，啱好八个风， 将你哋两个所讲嘅嘢撮合埋一齐，就系有个八风。 我哋头先讲咗啲咩？ 嗱，你讲东南西北， 东南西北你讲咩？ 除咗台风之外，其他嘅一啲风暴嘅嘢啦。 啊，唔系你有讲东北风啊，东南风啊嗰啲。 咁啊，即系东南西北，然后就系东北偏北啊咁样嗰啲啦。 系啦，真系啊，系好似指南针嗰八个方位咯，东南西北，东南啊，西南啊， 东啊，啲乜仲有？ 系 啊，西南啊，系嘛？ 真系啊，嗱，古时咧，古书有 记载。一讲东南西北，即刻谂起咁样冇中法拍， 先都话咯，系咯。 系啊，真系嗰八风就系嗰个指南。咁个方位咧，佢每一个方位都有一个风嘅名嘅，咁啊，即系个嗰个 不羁的风， 系啦，唔系，譬如东面嗰个叫滔风，滔滔 滔滔不绝， 系啊，滔滔不绝嘅 滔， 系啦，滔风。咁啊，诶，你唔好问我解释，佢只系讲咗呢个个名嘅名字嘅啫。咁啊，东南咧叫分风，薰衣草个薰， 纷飞小雨风。 咁啊，南方嘅风叫巨风，巨大个巨， 就有提子嘅 巨风啊，嗰个系啦。咁啊，西南咧。那个叫凄风苦雨嘅凄风， 哦，系、okay, 啊， 真系啊， 东西南啊，咁啊 okay, okay. 西方个风咧，头先我就问大家嗰个字啦，就系叫流风，咁啊一个风字咧，一个风字隔篱咧有个可以乳胶个胶，但系冇个月字边系风字啫，咁啊流风， 呢个就系西方嗰边， 西方嗰边叫流风，咁啊西北嗰边咧就叫厉风， 厉 鬼个厉，系啦，咁、 哦、 啊而北方嗰个咧叫个寒风， 寒风， 其实啲字咧我哋都有用过 同埋我想讲咧，每一个字其实都代表住一啲嘢嘅，会唔会咧系喺北方吹嚟嗰啲咧系特别冻 啲， 所以咧就有咁样嘅，即系你头先话一个系凄风啊嘛，系咪边边嚟嘅凄风系？ 系凄风喺呢个西南， 可能嗰边嚟就有另外一种嘅质地，可能带多啲水分嘅咁样。 因为咧，即系其实古时咧嗰啲天文学家咧，其实好犀利，即系佢用咗好多嘅年咧，即系将啲资讯咧喺度留记住啊，记录落嚟咧，咁跟住咧就衍生咗呢个八风啊，咁就知道咧。咁所以住喺南方嗰边嗰啲人咧，其实佢都哇，因为你头先我讲过啦，嗰系巨风嘛，巨大嗰个巨啊嘛， 咁又系，譬如我哋见到有阵时咧，嗱即系譬如美国嗰边嗰啲嘅风灾冇咁了解啦，但譬如如果我哋咧有喺亚洲区啊，你去日本嘅风又好啊，台湾啊，香港都好啦，佢都系南边度嚟嘅， 系 咪有关 系 咧？咁样 系啦，咁就系当中咧，古人咧就用咗呢、這个即系嗱，咁台风喺边度咁我？我哋点解成日讲台风？台风冇咗咧？咁其实咧，古人咧就将南方嗰个飓风。就將佢咧就變成一個颱風，叫颱風啊。 因為佢會唔會同佢形成嗰一樣嘢咧，都係喺海面上面度咧，即係要吸咗足夠嘅水分，佢就經過個海進入陸地咁樣嘅咧。 總之 颱風係咁樣噶嘛。 係係啦。 我放棄咗，其實已經地理啦，已經。 係啊，唔係啊，即係 我唔講過㗎，可能我頭先講錯㗎，我會考唔合格 嘅。嗱，即係南方嘅颶風咧，佢係古時嘅時候咧，就已經好似我哋而家講嘅颱風啦。咁啊嗱，跟住咧，你有冇聽到我哋香港咧懸掛風球嘅時候咧，係點樣？形容嗰啲风噶， 风势强劲， 唔系啊，譬如有八号烈风啦， 啊烈风， 暴风信号啦， 系系， 十号风球系咩风啊？ 十号飓风， 系啦，真系嗰个飓啦，但系呢个飓咧系变咗有个风。 公子一個 佢就巨人嘅巨啫。 係啦，佢係巨人。哦、但係後來其實呢個咧係清朝年代咧已經有呢個叫巨風噶啦。係啊，咁跟住咧後來咧先統稱為颱風咁樣咯。 你唔止清朝喎、啊，我呢度睇《女士春秋》已經有噶啦喎。 哇， 先秦嗰陣時已經有呢個巨風 嘅 喎。 咁唔係嗰個巨風就係好大 巨人嘅巨。 係啦係啦咁樣咯。係咯咁所以落到嚟呢度咧，所以巨風同颱風都係古時咧落嚟咧已經有呢個名噶啦。 係、哦、 咁所以好犀利，我真係覺得古人嚇。咁、嗯、啊到清朝嘅時候咧，咁佢哋就叫做統稱佢叫颱風啦。咁、古人咧喺呢個暴風雨前夕咧，佢哋真係計算到，望到啲嘢就估計到颱風嚟啦噃。 雲，我買雲。 我覺得雲有關係，但我覺得同雀仔都有關係。 雀仔，你買雀仔，好。 因為成日話咧，即係動物咧，佢哋嘅感官好強啊嘛。啊，即係就嚟知道嗰啲咧大風暴嘅嘢出現，佢哋就會即係飛走先啊之類啊嘛。我覺得係動物。 晾衫竹，睇下啲收唔收衫。 即系平平啊，风 点解睇晾衫竹就代表收？晾衫竹你讲到好似个自己会自转咁嘅，哇！咁样 应该都系睇呢啲啊。 嗱，古人咧真系经历咧无数嘅风暴啦，因为嗰时即系冇咁多天文仪器啊，佢哋即系用咗好多年咧先可以累积到嗰啲叫做资讯啦。咁跟住咧就死伤无数啊！但系佢哋都冇放弃咧，点样计算咧风暴前夕嘅有啲现象，天然现象啊咁样。咁啊，因为知道即系可以避一避啊嘛，啱唔啱先？咁所以咧佢话。当中咧系一啲喺海上面咧见到啲现象咧，佢就知道啊，合子一算，差唔多啦，有风嚟啦， 应该系浪啦、 啊。浪系点样浪法咧？ 抛浪头，太大， 系啦，嗰啲叫咩浪啊？ 巨浪， 仲有一个字嘅， 滔滔千里扰天地。 你成日听天文台咧，嗰啲姐姐都会讲噶，海面有 涌浪。 涌浪是怎样的呢？ 真的他说真的涌出来呢，跟着有得拍，即是涌即是说。 我喜欢听他解释啊，涌浪即是涌出来。涌出来呢，即是涌 出来。 你不是不明白。 咁咩叫做巨浪？即系巨咯， 系啊， 巨嗰个浪咯。 咩叫母浪啊？咪即系 母咯， 呢个明白，但系呢个 系咯，父浪啦， 父浪 端出嚟。 唔系嗰啲 涌浪 系 点样 咧？即系涌到埋去我 涌落嚟。 跟住即系仲要好大嘅咁样，即系打落喺石度咧，系嘣一声嗰啲咧。 咁我想问有咩浪唔系涌落嚿石度嘭一声噶？ 唔系嘅，如果你平时嗰啲咧，即系 细只力嗰啲，你都系拍去嚿石头度噶，大佬。 会有大口啲啊，好多嗰啲叫做声响咁样走出嚟噶，所以 即要攞个分贝机去 check 啊。佢有呢个分贝咧，应该就够。 有分别嘅，你都识讲白头浪啊，嗰啲咁啦。 咁你又讲到白头浪，你又解下白头浪啊？嗱，白头浪咪即系白头嗰啲浪咯，咁样。 咁即系佢因为有啲叫做 仲有好多名噶，有啲叫疯狗浪。 疯狗浪， 真噶， 因为佢就冇打到疯狗症针，所以就 真系啊。 总之咧就系有巨浪啦，同埋涌浪啦，就会见到咧呢个情况。就係將會打風啦。好啦，至於海面啊，海面咧，佢話咧，如果見到海上面咧，點解海上面會著火嘅咧？咁樣即係見到個畫面啊， 火龍捲 唔係，佢唔係會升上天嘅，喺海面嘅啫，係全個海面咧都係啊，點解閃啊閃啊閃啊咁多火點喺度嘅咧？ 火點㗎， 係啊。咁你知佢話見到呢個現象咧，就係有呢個風暴啦。咁嗰啲咩嚟嘅咧？ 嗰啲係 螢火蟲咯，估唔到啊，大佬真係好難估啊，真係。 嗱，如果你哋大家有睇過 海底嗰啲浮遊生物捲咗上嚟之後 ，exactly wording， 你就係啦，浮遊生物， 好好叻啊！我要多謝我爸爸媽媽。 眼星咁， 咪真 係，哎呀，好犀利啊！ 你如果有睇 Discovery Channel 咧，見到海裡面咧，海洋世界咧，好多發光嗰啲 生物啊，生物啊 ，exactly， 有 exactly， 哇，好嘢！其实我本身是这个海洋生物学家来的。 真的他说很多浮游生物是发光的虫和轮虾浮在上面。因为海底即它有气流嘛。那它卷起洗沙它们如果。 加温急热。 如果它们再在底的时候它们唞不到气会窒息死的嘛。因为它的沙卷起了嘛。 它就上来唞气。 所以要浮在上面。那就是说这段时候火为什么有些火海的现象出现呢？不是火嚟嘅，系因为佢哋发光咧，所以咧呢个现象一出现咧，就话嚟紧不出两三日一定打风咁样。 哇，讲到呢一度，即系觉得点会够啊？系咪？ 同睇阴阳晒，睇阴阳烛一样啊？点样可以知道股市个升浪咧？我哋下一回系咪就会讲埋股海迷途啦？ 下一回就会讲其他嘢噶啦。 准交易之后，包括甲骨文在内的美国公司将会持有新公司 TikTok Global 至少六成股份。其中甲骨文同意将拥有不多于新公司的两成股份。而为了解决华府对股权问题的关注，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正是制定计划，让落实交易后的 TikTok Global 在美国上市。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此外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偏西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22点，升81点，总成交金额53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9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69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8.5跌8.5，美团点评237.2跌3.6，阿里巴巴268元升2毫。中国平安83元升1.25，小米集团21.8升5毫，新上市的福禄控股是报9.83，比亚迪股份110.1升4毫，盈富基金25.2升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45，瑞士法郎8.534，澳元5.677，加元5.89，新西兰元5.261，欧元9.187。每百日元对港元7.3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8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7点，升7点。港金现价报1805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2.11美元，卖出195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同埋龙翔道天马苑行人桥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你对叉烧饭咁有研究，你会用咩烧味嚟形容波城呢？ 波城我觉得系红肠，因为你比较高同埋直啊。 Hello， 我系苏间 Brianna， 想知道我拣啊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 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越嚟越多，越嚟越快，越嚟越短，你顶得顺吗？ 告别难过车，告别傻先知，也许这世界没什么天意。 告别糖不甩，告别傻先知，先可以在记忆里相见。 记住难过车，记住傻先知，也许这世界没什么一辈子，只需要留住一面。 新生觉得科技令大家可以抒发的渠道越来越多，但亦都越来越急速，由一篇文章去到一个 post 再到一个 story， 令他们希望透过今次的作品去表达他们的观察和感受。 如没有经过怎么感觉， 作曲编曲都有 Peace Low， 填词有林雪平，加上 rap 的部分有 Genius F， 监制 King Lam Peace Low。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Sansa Acapella featuring Genius F The Future 限时动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小姐到了， 咁快到了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是兜了第五个圈了。 好快的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十一分啦吓，我哋有点唱环节啦，电话号码 187238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咁啊，阿聪哥哥听电话啦。咁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去到12:30。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系啊，咁啊，全靠你啊，同我哋又熟络咗阿聪哥哥啦。 咁我哋都要认识一下噶嘛，系咪？咁啊，听众打电话嚟都知啊，聪哥哥你好啊，想点唱啊咁样。 系啊，天头先问咗好多问题噶啦，已经 倾下偈都要嘅，了解一下我哋系咪？ 你冇问佢头先嗰条问题就好彩。 咩啊？ 勇浪、啊， 可能佢自己 即系准唔准啊？ 巨浪， 勇浪咋？ 咩准唔准啊？咦，佢真系好肚饿。 咩啊？你头先又问我哋两个准唔准？咁点解你唔可以问聪哥哥准唔准啫？ 佢意思系话真系打风嘅时候有涌浪，准唔准？ 咁咪系讲呢一啲咯。你都唔问我哋啊，唔输 啊！ 一物寻二心啊，佛啊，随时打嚟，随时打嚟啦吓。OK， 我哋读点唱啦。我呢度有一个咧，就系阿 Miss Wong 啊，佢就话咧：三位好，田祖豪，今日想点唱俾周小 B 啊，周小 B 系 佢呢个月咧24号生日啦，佢几多岁咧？一岁小 B B，、哦、 生日快乐！ 系啦，预祝佢身体健康吓。 好，我呢度咧有 Lily 啊，佢咧就话咧三位主持啊，以前咧我好中意听你哋做电台噶，而家反而咧冇得听，可能工作嘅关系啦。佢话咧9月24号系佢仔仔同埋青青注册结婚啊， 哦，恭喜晒！ 真系恭喜佢哋啊！佢话咧好想你哋播首咧歌曲啊，祝佢哋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咁话。 齐贺你天生一对， 你呢啲你记住，你真系唱啲好意头。 良辰美景真快乐， 好乖好乖，得啦 ，Lily 都话俾恭喜你啊，咁 系啦，阿片就可能会唱第二首嘅。 阿咩意思啊？阿 Jane 咧真系话啦，小猴子 ，Hello， 我真系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听你讲古仔啊！ 讲古仔啫， 吓死我以为唱歌，你都吓亲啦， 我都以为系， 唉，夹中指都唔掂啊，真系系。 小豪子， 系点啫？ 点解用呢把声嘅？ 好中意， 系咯， 好中意你啊，豪仔。 佢可能系火鸡，佢可能系火鸡姐把声嚟噶嘛？你试下我哋用火鸡姐把声，喂，小豪子。 哎，我好冧你啊！讲古仔 O K， 你讲古仔， 哎，攞大啤嚟讲两句嚟听下先。嗱，制作几好啊！ 佢咧今年已经系第三次点唱啦， oh yeah. 第一次我系点唱俾成哥嘅生日， 系 第二次系我老板，佢话佢每个员工都多出多咗8000蚊零。 啊，我记得呢位听众啊，系啊， 佢、 啊、 老板咪就系成哥啊。 佢今日就系想点唱俾李嘉诚先生听，祝佢身体健康，长命千岁、 啊啊。我见到咧，即系今年都、啊、今个星期都有新闻啦，成哥又捐咗好多钱啊，就俾香港唔同嘅大学啊，俾佢哋做唔同嘅研究啊，真系啊，好多谢啊！ 回馈社会、就是， 香港始终有你。 拣拣咩歌俾佢听好啊？香港始终有你，强、 啊、 人是你，真系 remix team 啊你 ，Generation Next。 OK， 真系多谢晒，系啦。 系嗱，我呢度咧有两位嘅朋友啦，都系想点。俾咧黄鸿升嘅小鬼听， 哦系啊系啊， 系咯，佢话咧希望可以咧听到佢嘅一首歌叫做《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因为咧嗰日对佢嚟讲咧就太多事情发生啦，有喜有悲啊。首先咧喺度补足翻咧16号生日嘅 Herman 听，祝佢咧生日快乐，学业有成。另一方面咧就祝鬼哥啊鬼哥咧就一路光明嘅、 嗯。 而另外一位咧就系 Angie 啊，佢都话咧想点唱黄鸿升嘅《忘了怎么快乐》，希望大家咧都会记得佢为大家带嚟过好多快乐同埋温暖。祝佢一路好走咁话嘅。 系啊，琴日咧睇到有个细节咧，即系就话佢嗰个所谓绯闻女友咧，咁其实后嚟都大方认爱啦。咁佢就讲咗个细节，哇！佢话咧，佢唔知临瞓前咧就突然间佢同佢讲就话，佢话B B 啊，不如我哋唔好结婚咯、嗯。即系佢哋突然间讲啲好冧嘅嘢，跟住我点解啊？跟住佢话如果我将来有啲咩事嘅话咧，佢唔会用不测。佢话如果我将来怎么样了，佢话咧你仍然可以咧系好似一个白纸一般咧，即系清白无瑕咁样咧，嫁俾其他人。咁跟住咧呢位女朋友咧，佢就即系因为个悲剧发生佢啦，佢第一时间佢就话。黄鸿升，我要点样可以话俾你听咧？我净系要你咋咁样？哇！跟住好多人睇到這個呢个咧，真系好好 up 啊！即系因为好难得一对情人咧、嗯，好似揾到彼此嘅终生一个伴侣。 系， 唉，点知个上天就同佢开咗呢个咁样嘅悲剧出嚟。 系、嗯、啊，佢好真系好锡佢咯，即系我讲啦，鬼仔即系小鬼好锡佢女朋友咯，即系佢话我唔想你第时嗰、那个即系背后你系已结过婚嘅，但系跟住即系可能哎呀， 所以 真 所以大家真系 呼吸佢 意外系真系唉，好似避免唔到咁，唯有真系小心啲。 系啊，琴日咧，我哋即系都讲咗话后生嘅都有机会咁样受伤啦。跟住、 啊、 其实琴日娱乐版咧都登咗好多咧，即系唔同嗰啲 artist 咧，哇，有啲都真系即系无论系直接。的原因定是间接都是因为冚到啊，喺屋企自己失足咧、 啊啊， 有啲都真系走咗噶， 系 啊，所以即系如果嚟到呢一步咧，真系我哋又再不厌其烦，即系嗱，长者更加要特别留意， 系 啊，你话 跌一跌都唔系，都好麻烦啊， 系啊，即系你话哦，年青力壮嘅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咁、 嗯、 既然头先都咁多人想听阿小龟嘅歌咧，不如我哋就点呢一只啦， 好啊， 忘了怎样快乐。咁其他朋友咧就希望你继续可以打嚟1872388嘅，讲下你自己有冇啲咩故事，想同人哋分享一啲你嘅感受吓。 寂寞的阴晴声，开进温暖家门，什么才是幸福的人生？用力破茧重生，无力回顾过程，重生骄傲努力陪我撑。也许是纵然推着我放弃活着，我到底干什么？自由从不留给低头的人。我们都忘了怎么快乐，拼了命的拉扯自己的人生。你若太认真，这场比赛就输了，因为生命不过就短短几十年的旅程。我们都忘了怎么快乐，用力的去爱人，让自己完整。在一个寂寞的比孤单还孤单灵魂， 别结婚就输了一个人，可进可退，可爱的气氛。也许是种人，却抑制我放弃活着。我到底干什么？自由从不留给低头的人。我们都忘了怎么快乐，用力的去爱人，让自己完整。就别太残忍，让自己的心受困，困在一个寂寞的比孤单还孤单灵魂。再也不是一个人，如果生命太愚蠢，给我一万种可能。我于是不得不承认，快乐不是自己上门。 好，继续翻嚟点唱啦吓，呢度咧有一位朋友，佢系阿乌神啊，佢话咧三位好，我想点唱俾我老友听啊，郭普普啊，佢话咧九月十七号咧就系佢个仔仔啊，小星星咧出世一个月大啊，一个月大，佢好可爱噶，佢有我哋咧成家嘅遗传系咩咧，就系、是、个小酒粒啊，佢话咧系个酒粒好靓噶，咁我祝佢健康快乐成长啦，呢、一个月咧我都唔够胆咧骚扰你哋啦。即系佢讲紧佢啲屋企人啊，佢话咧，因为你哋一定系挂住凑住小星星啦。不过咧，我哋个心咧都系挂住大家嘅。咁咧 ，B B 大少少咧，等疫情再好啲咧，我哋就会碌过嚟揾你哋噶啦。 其实系啊，我都话我屋企啱啱咧就做咗叔婆啊嘛，系咪？ 叔婆， 系啊， 恭喜恭喜， 做咗阿婆级啊！哎呀， 你唔系第一次做阿婆级定第一次啊？ 我 第一次俾人嗌阿婆啊？ 唔系，第二次啦，已经。 我哋成日都嗌你做阿婆。 我舅婆同叔婆都做啦。 O K， 咁即系都系因为佢真系阿新之嗱。都未滿月，咁但係過咗十二招啦，跟住就話：，哎，都睇下啦咁樣，因為咧嗰啲你有冇睇過而家啲 B B 相咧？係嗰真係兩禮拜到， 即係巢曬皮嗰啲。 唔係啊，都唔已經脹卜卜翻啦。咁咧去影嗰啲 B B 相咧，捲住曬成個蝸牛仔嗰啲咧， 包住 係原來喺十日大到影噶啦喎。 咁早影噶？ 係啊，我見佢啊疫情咁樣， 你講 B B 相即係影流影嗰啲？ 嗱。而家就唔使去影樓，我就話哦，你咁大膽 喺，即係唔係喺醫院嗰啲咁樣啊？ 唔係啊，淨 係出去屋企已經可以影得到啦。因為其實咧，網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教學咧，就點樣教你咧，點樣包住嗰個 B B， 跟住影相就最可愛 嘅。啊，唔係喎，佢淨係喺屋企影嘅喎。 係咯係咯， 佢咪話喺屋企影咯。 啊，係啊，即係佢係啊，即係嗰個 有湧浪喎，你兩個中間。 唔係啊，嗰個攝影師啦，帶曬嗰啲道具啦，帶埋嗰啲畫紙啦，因為佢有個 background 啊嘛，咁啊帶埋 衰嚟喎， 帶埋燈咁樣， 帶埋燈啊，係啊。 呢啲咪係我講，即係疫情底下咧，唔同行業其實都已經真係爆笑急轉彎個腦轉。得好快噶啦！你想有生意嘅话咧，可能系要咁做， 上门影相， 系上门去到人哋，咁你安心啊嘛？咁细个 B B 点带你出街啫？去个公众地方系咪先？咁我叫住我倒回喺佢屋企影，我跟住见到，咦？咁你啲相都影到，咁即系我都嚟探得你啦，系咪？即系我咁谂啊！ 你以为啫？ 系啊， 恭喜 嗰啲， 恭喜晒啦吓，乌神啊，系好啦， 系好呢度咧有另外一位朋友啊 ，inbox 我哋噶，佢叫阿 Green 啊，佢就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好想点唱俾我妈妈 Winnie。嗯，听啊，因为今日佢生日啊，好想多谢佢帮我凑女啊 ，Lia， 佢话咧当初因为请咗个唔系几好嘅工人，搞到咧佢妈妈咧就辞咗份工，全职凑孙啊。 哦， 佢话呢个佢话你话母爱真系几咁伟大啊咁样。佢话、 啊、 我都知道妈妈真系好辛苦嘅，希望咧佢身体健康，我哋所有人咧都会锡晒你嘅。仲有咧 ，Green 咧就祝埋佢爸爸咧20号生日，祝佢身体健康，有时咧唔好咁老嘈啦。系啊，佢哋生日咧系隔一日嘅啫。今年咧就冇得去旅行，不过佢哋咧就支持本地酒店租翻一晚啊， 即系 good good good， 系啦，公公婆婆都 happy 下咁样，希望疫情快啲过就啊，公公婆婆同阿孙女有机会可以周围去啦，咁系仲话日日都听我哋节目添，多谢你啊 Green， 我认真，其实我都觉得咧，你譬如即系爷嫲嫲、公公婆婆咧，可以真系租翻间酒店房俾佢哋去享受一下。 我嗰日见到阿新哥同阿淑梅姐啊，佢哋面书都摆咗相啊，我睇我唔记得。咗佢哋几多周年嘅纪念啊，几浪漫啊！好似咧去翻佢哋当年住过嗰间酒店，定系 结 婚我都唔知啊！即系哎呀， 总之佢哋好开心啦。 系啊，我见到佢哋两个几 sweet sweet 啊，影晒啲相 相嘅相啊。 但係阿淑梅姐咧，佢真係又好勤力㗎。因為琴日咧，我哋留低喺度錄音嘅時候咧，隔離房就係淑梅姐咯。 哎呀， 係啊，我哋望住淑梅姐，我哋唯有話真係厲害， 係佩服。 我哋永遠都要向佢學習啊！ 前輩真係前輩。 好，呢度咧又係馬小姐啊，我嚟自邊度啊？知唔知道啊？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我差唔多咗，我都估到幾多 啦。估到你真係已經估得好 啊！ 好 多好叻 啊！你係講去嗰個 馬爾他跟住好 係 啦 係 啦， 馬 爾代夫 馬其頓 係啦。 佢話而家咧真係咧科技發達真係好啦，咁啊咧喺度咁遠咧都可以聽到我哋做節目。佢話今個月咧係佢咧自己啦，同埋佢嘅細仔啊 Jeffrey 嘅生日啦，仲有咧同佢老公咧結婚29週年啊，所以喺度想點首歌，祝佢哋一家人咧都身體健康啊，希望疫情快啲過去，人人都開開心心、平平安安啦。喂，我想好有興趣啊，問啊馬小姐喺新加坡居住咧，係咪真係咧？即 係點樣咧？ 熱得好交關咯，即係話佢，因為你香港都有四季噶嘛，叫做咁，但係佢哋 新加坡都有少少㗎係嘛？ 佢哋大約每年平均年平均年齡點啊，個温度都係差唔多嘅。係 啊係啊，佢哋冇乜點樣 凍。但係佢我見到佢哋今日咧，新加坡佢哋派嘢啊，佢哋派 消 費券 啊， 係咪啊？派消費券， 佢哋撐旅遊業啊，即係自己地方自己撐。 所以我覺得消費券咧係最啱數， 直接用落去個市場度啊嘛。 係啊，即係 派現金旅遊業咯，係咪？ 派現金啊，好似桂花田嗰啲就儲埋唔用噶啦。 每人咧係有100蚊嘅新加坡錢嘅旅遊消費券啊， 係啊，咁即係我哋真係幫襯翻本地嘅消費啊嘛。 台灣都係啦，佢哋嗰啲咩三連券、三倍券嗰啲啦。 澳門又唔知派咗幾雲啊，真係派完又派，派完又派佢哋。 我哋都雲㗎。哎呀，雲 彩！我哋好雲彩，係啦，我哋好均勻，哎呀，全部都係好嘅，哇，真係 人多錢少啊！ 呢度咧有 Cartoon Lee 啊，佢咧就話咧，各位主持人，我想點唱啊鄭中基嘅歌。今日咧就係 Underground 好友啊思韻嘅生日，25號咧就係兄弟馬家嘅生日，同埋啱啱過咗7號咧就 Kelly 媽嘅生日，祝佢哋咧生日快樂，身體健康，開開心心。佢話。好耐冇见大家啦，希望迟下有机会可以同大家见面啦。佢系阿俊啊， 咁佢要听郑中基嘅咩歌啊？ 还以为已经令你过深深完。系啦，我都叫唱咗一首啊，你又唱一首咧，想爱你嗱呢首豪仔唱噶， 夜 深中突然心痛过。求凭着这首歌， 我争啲 echo 俾佢就啱啱好啊！真系， 你 继续， 你一个咧，佢就停啦。 好啦，都几有唱到啊！ 系啊系啊，好啦，呢度咧有一个系阿 Miso Kun Lam 啊，佢话咧三位主持好，咁啊叫我卢太得啦，唔想复杂。 系啦，之前睇下未会 觉得系咯，我挂住投入喺你嗰个郑中基嘅世界里边啊嘛， 正咧， 系啊。哎呀，如何还喜欢你？你这种无赖。佢话想点唱俾咧我个女啊 Christy 听啊，因为咧9月19號即系听日咧就佢生日啊，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咧，青春又美丽。另外咧，佢两个女啊月尾啊要翻幼稚园噶啦，已经希望佢哋可以适应到咧学校嘅生活咧就开开心心。佢最中意听边个歌啊？霆锋嘅歌，有品味有品味呢啲，系啊，祝各位身体健康。 霆锋的歌， 真系中意，真系中意郑霆锋，系啊， 好呢度咧有阿 Joyce 佢咧就话三位主持早晨啊，上星期咧冇读出到啊，希望咧今日可以读到啦，因为9月24號啊就系小女，即系佢个女女会经历人生一个好大嘅转变，系父母嘅大日子，因为 生日， 宝贝女要注册结婚啦， 恭喜晒！ 喺度咧要祝咧佢嘅女女同埋未来女婿。喂，听住阿 Joyce 叫你哋啊，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啊！未来女婿啊，乐行同埋宝贝女淑清，开心过每一日，爱你嘅爸爸妈妈咁话。 我哋又再呼吁我哋嘅电话号码啦， 18723888，我哋嘅电话号码，而家打嚟点唱啦！ 我哋等你，我哋喺直播室等你，佢就喺切尔诺贝嗰度等你，佢系麦浚龙。 等你在这崩溃的课室沙砾里埋住了未染污之灵，等你在这倾侧的教堂，这名艺巨塔乃最初跟最后那约定，心暗起，在这朝黑的戏院， 见证到陪着伟大建筑殉情，如必须炸毁留在世上那点辐射，都将会叫世间想起我的璀璨。如若有天这城有见白灰飞破千里，旁人在四川我们留在这地，全望若有命红路用掉不必刻意避，情愿抱着你， 情愿抱着你， 同享这毒气， 同享这毒气， 谁有气罕有生机。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召开记者会，讲述应对下一波新型肺炎疫情的工作计划。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预计第四波疫情会在冬季出现，并且会较第三波疫情严峻。他說政府會繼續推行六方面的工作，包括跨境管制措施和檢測工作等。他說當局會將為特定群組人員檢測恆常化。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約三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據了解當中包括一宗輸入個案和兩宗本地個案。政府今日起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酒吧、泳池、浴室和樂園等的場所重開。香港按摩業總會主席周振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浴室是按摩業的靈魂，由於場所並非全面開放，淋浴區需要梅花間竹開放，他感到遺憾。周振宇说，今日的预约不少，但是由于受到措施限制，令到生意未能够完全恢复。他强调业界一直都注重卫生，希望政府能够再放宽限制。本港失业率维持 6.1%， 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刘达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后数字要看疫情发展，如果市面回复正常，就会有人手需求令到失业率下降。他又认为政府的保就业计划应该针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提供协助，其他没有受影响的企业就不应该受惠。职工盟主席吴敏仪在同一个节目认为，失业率未能够反映现有情况，个别行业包括消费、零售和建造等的行业失业率已经超过 10%， 要求政府设立失业援助金。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6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53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9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69点，升54点。部分的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8.5跌8.5，美团点评237.4跌3.4，阿里巴巴267.8冇升跌，中国平安82.95升1.2，小米集团21.8系升5毫，新上市的福禄控股系报9.8，比亚迪股份109.8升1毫，盈富基金25.2升8仙。 中心國際20.25升0.3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4.81，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6，人民幣6.757，英磅對美元1.296，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3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8。日經平均指數報23,338，升18，港金現價報18,050，升9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1.03美元，賣出1,952.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 有快樂。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悠长假期的陈凯琪，希望每个市民朝头早起身都可以有清新的阳光空气。 陈仲豪送万里，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做节目要光明磊落， 我哋做节目系冇嘢需要隐瞒嘅，系邻居就邻居，系老公就老公，系三个钟就三个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阿田啊！个 pizza 咧，点解得半个嘅？你偷食咗啊？ 冇，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你肯定？ 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光明磊落嘅节目。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尾半小时风骚快活人啦，放 lunch 之前啊，唔知会唔会开听到你嘅电话同我哋倾偈，点唱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 系网上留言都欢迎大家嘅 fax 号码233-6453，大家可以 fax 嘅，我哋继续点唱好唔好先？系啊，咁啊，阿 Winnie 咧就话啦，佢话你哋好啊，今日我想点唱俾我母亲大人阿秀妹听。系啦，佢咧，不过咧，佢咧， 收妹啊， 收妹， 收妹， 佢唔知写英文， 收妹系啦， 系啦，咁咧，佢两三日前咧，无啦啦咧行路啊，脚痛啊，咁样，佢嚟阴公猪啊，希望咧阿妈咪咧快啲好翻，冇事，佢又中意咧就出去参加啲跳舞啊，咁啊都要顾住自己噶嘛，系咪？ 系， 喺祝喺疫情之下咧，大家都身体健康，世纪疫症尽快完结，加油！ 呢度咧有 Cindy 啊，佢话咧听你哋三个讲嘢，真系觉得好 relax 啊，好。疗愈噶咁样，好啊！每逢咧，真系估佢唔到啊！希望我每逢刺绣嗰阵时咧，就一定会重温你哋节目噶啦。 刺绣 系啊，可能佢真系中意 自己做旅行嗰啲， 系啊， 佢真系专心听啊， 系啦、 啊， 即系或者佢听住我哋讲嘢咧，我哋讲嘢又唔系好紧要咧，系咪？唔会影响到佢刺绣嘛？即系 好 紧 要 噶， 就系听我哋只眼有几大有几细啦。但系佢就集中到咯。 我想问，究竟佢系专心喺佢嘅刺绣度，定系专心听我哋做节目，定系点样？ 咪听住我哋节目，帮心到帮手到佢做刺绣。 但我觉得最重要系刺绣，唔系、 啊、 普通缝纫， 佢 系、啊、 做刺。 唔系唔系补翻粒楼啊！大家要搞清楚、啊。 古代姑娘一针一字一针一线咁样笃下笃下嗰啲。 佢叫咩名话 ？Cindy，Cindy 啊！会唔会开有你嘅刺绣嗰啲图咧？ 系掉张俾我哋睇、啊。 掟张望下，会唔会、啊啊、即系以前我哋见到啲工艺品咧，最叻咧就譬如话咧绣到只猫啦， 系 嗰啲即系老虎嗰啲啊。 唔系毛发不然啊嘛，但系佢最厉害。 有阵时绣啲花，绣啲叶已经好靓咯。系啊， 双面绣又好厉害 先 嘅， 系啦。 阿展啊，好耐都想双面绣，绣唔到。 佢冇想过绣啊， 佢双面绣唔到。 系啊，好，佢有嘢想点唱嘅 ，Cindy， 佢话咧就想点唱俾佢老公听，佢话我祝佢同我 要白头到老啊， 系 捉佢只爱犬，只爱犬都好得意嘅个名字，叫老花， 啊、叫老花， 捉阿老花咧就快高长大， 呢个系一个提醒嚟噶， 系啦，亦都要捉佢啲仔女工作愉快。我谂咪讲佢哋两个啦，我头先就咁睇嘅时候，以为系捉阿老花啲仔女要工作愉快，同埋孝顺父母咁样， 即系佢都要轻 系啦。 我想话咧，唔知道有冇啲小宠物咧，佢叫佢饮水嘅，咁样成日提住啊，饮水啊，饮水啊， 饮水饮水啦， 我谂一定会有， 即系其实咁样成日叫嚟叫去，咪提醒到啦，系咪 好多嗰、那个名咧系用饮品嘅，不过就好少用水嘅。通常咧唔系摩卡咧，就系嗰啲 奶茶咯， 系啊奶茶咯，真系啊， 可乐都多噶， 系可乐啊呢啲咯。我friend嗰只就直情叫奶茶咯咁样。 哦，系我堂细佬嗰个狗仔都系叫奶茶， 系咪啊？ 咁如果佢叫鸳鸯，即系代表咩？ 系啊，即系两沟咯。 咁都係個名啦，係咪？阿 Cindy 仲話咧，可唔可以點唱啊林夕填詞嘅任何歌曲咁樣？ 還記得當天吉他的 和弦。好啦好啦 ，OK， 依度咧，阿 Wing Mark 啦， 其實佢都聽唔到我哋唱咩，佢刺繡緊噶嘛。 可能佢又聽到咧， 唔知大家 未聽到佢話佢聽住我哋嘅重温嚟刺繡。 唔知大家歸秀呢只歌係咪林夕填詞嘅咧？如果唔係， 我哋繼續 唱。 好，阿 Wing 啦，就話你哋好啊，佢想點唱俾佢外孫阿林影彤啊，佢9月21日咧一歲生日啦，祝阿影彤咧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快高長大，聽夠聽話，同佢阿哥哥咧阿林裕彤咧就快樂成長。最後咧祝香港咧每一位嘅香港人咧都健健康康，疫情快啲過去。 好啦，听个听众电话先，1872388 1872388，电话旁边系你啦。Hello， 你系边个？ 喂，你好啊，我系 Samuel 啊。 Hello，Samuel。 系啊，我听咗你哋好耐噶啦。我咧由呢个嘅阿桂花田啦， 系 阿梁思浩啦， 系 阿梁继章开始听起啦。 系明白。 多谢你啊 ，Samuel。 系啊， 系 啊，你好啊，我好忠实嘅 fans 嚟。 多谢。 咁 咧，我其实咧系想讲咧，我想祝福咧我未婚妻嘅妹同埋佢嘅妹夫，准备咧喺9月20日今个星期咧就会结婚啦。 啊！恭喜晒，恭喜晒！ 今个星期 系啦，都希望佢哋咧可以白头到老啦，一齐永结同婚同心啦，系啊。因为我都有啲紧张， 冇紧张，冇紧张。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就系因为咧，其实呢个疫情关系咧，其实大家都改咗好多次，由五月改到九月，咁跟住然之后，而家咧我哋都系因为限聚嘅关系咧，邀请唔到好多嘅朋友嚟啊。 系咯，最后点安排咧？而家会 即系又话几多人嘅？而家 可能都系都系可以限咗，可能系20人咁样去啦。咁跟住另一间房就20人咁样，系啦。其实我都想讲埋咧，其实我同我未婚妻下个月嘅25日都结婚。 哎呀，恭喜晒！咁你嘅安排又点啊？ 好开心！ 哇，系咪好开心啊？你啊，外母一次要嫁两个女。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其实咧都想讲翻咧，其实我哋其实摆酒嗰边都有困难，因为其实咧而家未开放到嗰个婚宴条例啊， 系， 咁所以其实咧佢系唔俾摆酒，咁所以其实我哋都棘住咗喺当中，咁但系都唔知，因为其实要等可能政府睇下佢几时会开放翻。要12人一台先至，因为我哋倾过同呢个酒楼倾过，要12人一台，唔可以再8人一台啊。咁、 哦、 所以一定要12人一台先可以开得翻。 你10月头中定系尾啊？咁样？ 我10月25日啊。 10月25日 有机会嘅，其实 唔知啊，真系 都有啲担心嘅。其实咧，因为我哋都有倾过，其实咧可能有机会，我哋邀请都唔知会唔会啲人嚟定唔嚟啦咁样，因 为 其实都有惊嗰个感染啊， 系， 其实我哋都有个担心嘅。 咁你有冇 set 到一个嘅 deadline 俾自己啊？即系哎呀，老婆仔，咁我哋咧就几时决定系咪咁样去搞呢个婚宴啊？咁样啊？ 其实我哋已经定咗啦，同酒楼，我哋喺10月9日之前咧，我哋就会决定究竟我哋会摆定唔摆。如果唔摆嘅话，我哋就会褪到下年嘅4月噶啦。 哦，不过其实就系补翻一个仪式咯，即系最重要嘅，譬如话注册嘅日期嗰啲，全部都喺今年就会搞掂晒噶啦嘛。 系啊，都会噶，做晒嘅，因为我哋其实都 book 咗教堂啊，我哋个方法又系20人喺入边，跟住20人喺房，跟住可能做 Facebook Live 直播或者系。 哦，几好、啊。我想问下咧，嗰20人咧计唔计埋？譬如话主持嘅神父啊，咁样嗰啲嘅。 计埋晒牧师， 全部计埋 先。 司唱司系啊，计埋晒噶。咁所以其实嗰度其实都已经好尽噶啦。其实可能有机会仲要加佢一个工作人员。咁、跟住加我哋双方家长啦，跟住仲要加我哋啲亲戚。其实咧系真系要拣晒我哋最亲嘅亲戚先可以入去嗰20个里面啊。 系啊， 明白。 呢个谂法好好啊，又有 Facebook Facebook Live， 你得到好多資料俾我哋。但我諗咧，即係可唔可以出席到嘅朋友咧，都一定會祝福曬你哋嘅。即係尤其是一個比較困難嘅環境啊，但係冇嘢可以影響到你哋嘅愛咁樣啊，幾靚啊！ 同埋其實我覺得喺呢一個嘅關係同埋即係可能傾啊籌備方面咧，其實都經歷咗好多。其實大家個關係咧都進深咗好多，即係可能喺我哋傾嘅過程裏面，我都好感恩我哋係冇鬧過交嘅，咁同埋都好暢順咁可以做得曬所有嘢。咁我都好感恩我嘅老婆仔咧，真係好多好多嘅資源咧去揾曬，即係可能連婚禮統籌啊、牧師啊，所有嘅一啲嘅即係負責嘅人咧，佢都所有包辦曬。 你未講佢名啊？ 係 咯 ，Samuel， 我識你啊，你 資源都真係好好。 Samuel， 你太太點？点称 呼 啊？ 我太太叫 Amy， 辛 苦你啦 ，Amy。 喺度咧，我哋风骚同人啊，要祝福啊 Amy 同埋 Samuel 下个月结婚啦，永远都开心快乐。而阿 Amy 嗰个妹 妹 同埋妹夫咧，今个礼拜就结。 佢哋叫千里同埋思婷啊， 千里同思婷， 哇！ 千里呢个名系 有千里眼噶， 系 啊，真系千里，系啊，真系一只马嗰只千里。 我都啱啱想话，应该都跑得下喎。 系， 总之大家都永远开心。心幸福快乐啊！恭喜你哋、 啊，多谢你打嚟， 多谢 晒，欢迎新年。 可唔可以点 嚟啊？ 天梯啊！ 天梯， 天梯 ，C O Star 嘅 ，O K， 好， 试 下帮你揾，希望做得到啊！ 好啊，好啊，多谢你， 拜 拜， 拜 拜。 我哋谂住同佢讲话点唔到咪我哋自己唱咯， 我冇谂住咁讲噶，好高音啊！ 唔紧阿田英即刻现身啦，几多岁，持续爱到几多岁？好啦，我哋再听下位听众，你系边个啊？ Hello， 系你啦，系你。 我系阿 Moy 啊， 阿 Moy， 阿 Moy， 系 系啊，你好， 阿 Moy 啊， 点写噶 Moy？Moy 定英文定咩 ？M M mother M O Y。 哦，阿 Moy，OK， 系啦，即系啦，阿 Moy 系啦， 好似差妹 嗰时 咧， 系啊 ，Hello， 金星散宝，你哋好啊，你哋嘅节目做得好好啊，我每日听到都好开心，好开心。 最紧要呢句俾老细听到，系大声啲，大声啲，系啊，做得好，做得好， 够唔够大声啊？ 好好啊，系啊，你讲 啊， 系啊， 阿 Moy 有咩想点唱啊？ 系啊，咁咧，因为今个星期日咧，就我仔仔就即系过大礼啊，即系过大礼个程序。咁就希望咧，当日星即系星期日咧，就天清气爽啦。因为听到新闻就会有啲风雨咁样啦。因为你知过大礼拎住好多嘢噶啦，咁就好多谢我细佬啊、弟父啊、我妹啊、我女啊， 全家 总动员 系啦。 系啦，即系总动员，因为我哋唔做得噶嘛，即系要佢哋去帮我去做噶嘛，就要麻烦佢哋几位就帮要帮我去做呢个情仪式咁样啦。 喂，阿准奶奶阿妹啊，系啊， 系啊， 喺呢个筹备之中咧，即系咁佢哋系过大礼啫，咁会唔会摆酒啊嚟紧？ 嗱，其实咧本来就预定咧系今年嘅10月10号摆酒嘅，咁但系因为疫情咧，咁即系冇啦，即系变咗要褪咗出年先做到啦。呢个摆酒就， 哦，但系注册都会照样喺翻本身嗰个好日子嗰度咧，就注翻册咁样系嘛？ 系啦，即系变咗佢就佢哋下个月10月10号佢，因为佢哋喺澳洲啊，咁佢哋又翻唔到嚟啊，咁样就，咁变咗我哋又去唔到啦，咁变咗系佢哋都原定咗咁定。即係擲日定曬啲日子，咁唔緊要啦，就照喺澳洲坎培拉喺佢哋嘅新屋嗰度，因為啱啱買咗間新屋，咁就做即係做嗰個結婚嗰個儀式咯，即係照喺翻澳洲嗰邊做咯。咁就祝佢哋即係兩夫婦就夫妻恩愛甜蜜，永遠幸福，身體健康，樣樣嘢都順順利利，工作順利，身體健康啦。 哇！犀利。 阿仔新抱叫咩名啊？ 阿仔叫 Eugene。新抱咧就叫 Mabel， 佢哋喺嗰度咪都買到嗰啲咩金椰子啊，嗰啲喜慶物品嘅， 嗰啲買唔到啊，我哋都係喺香港做咗呢個大禮儀式就 OK 嘅啦。 所以我想話咧，係咪你哋過大禮嘅儀式咧，就由你嘅屋企做俾阿新抱仔嗰邊嘅 屋 企嗰度咁樣 就 OK 啦。 系啦系啦，即系我系啦，喺我屋企即系攞嗰 啲礼饼啊之类嗰啲。喂，你 系啦礼饼 啊，定系 金椰子啊？ 定系都做到足啊？因为咧而家过大礼都好多种，我记得我家姐过大礼嗰阵时咧，生鸡都仲有噶，真系有噶，做足噶。 我哋就冇啦，我哋简洁啲咯， 简洁啲，其实开心就得。但我觉得呢啲传统咧，你做少少都好啊。即系我觉得嗰件事咧，好似阿 Moy 咁样都开心噶。 但系讲紧而家系越洋， 唔系佢喺呢边就做咗，可能影条片俾佢睇下咯。 男女主角唔喺度。 度， 系啊， 即系喺澳洲嗰边咁样。 呢个叫咩？ 咁所以咧，亦都要多谢埋佢家姐 Nicole， 即系我个女啊，即系我个大女，其实帮佢哋做咗好多嘢，因为佢哋喺嗰边啊嘛。 冇错， 咁变咗好多嘢，其实都要家姐 Nicole 就帮佢做咗做好多嘢去筹备啊，即系呢啲，即系都唔系简单嘅事嚟嘅，都几复杂嘅都。咁变咗就阿 Nicole。功劳好大，一定要赞一赞呢个女， 非常好啊！所以咧，一个好喜庆嘅日子咧，就几家人咧就全部啊连结埋一齐啊！多谢你打嚟啊，恭喜晒， 要全力都恭请，恭喜晒，爱你啊！ 希望个疫情快啲走，你哋个个身体健康啊！ 你都系啊！ 既然系咁啊，真系天梯要出嚟啦！祝所有最近会有喜庆日子嘅朋友啊，开开心心幸福啊！ 走过荒岛。向未来避开生活中那些苦恼，如冬天欠电脑，双手拥抱跟天对赌，无论有几高就如绝路，隔绝尘俗，只想要跟你可终老，来跨穿那地图，不需好步都只想你好，幸共你沿途来爬天梯，不用忌讳，重伤留言全捍卫，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失去我一切，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挽手力尽在世间冰水，几多对能悟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瘁，步近一生未可累，前方悬崖或海边也许永不知道，能相拥到白头，一起偕老不跟天斗高，前面有几高一片荒土，每步随着攀登要双手都粗糙，从崎岖这路途开恩给你，可走得更好，能共你爬天梯，黑夜亦亮丽，于山头同盟红海中发誓，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以擦过这天际，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挽手力尽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瘁，抱紧一生未讲累，握着手以幸福包围泪前紧搂，牵着手。 呢度有一位Tucky Chow 咧，佢就话啦：三位风骚主持你好啊！上年咧，好 lucky 咧，系早早帮我读出阿仔嘅生日点唱啊！ Hey. 希望今年都一样咁 lucky 啦，可以读到我点唱啦！祝澳正小朋友9月20日八岁生日快乐！今年咧都系同佢一样啊，去咗咧乐园酒店嗰度庆祝啊，仲 book 多咗一晚喺酒店度咧，知唔知点解啊？因为要实时上 Zoom 嘅课堂啊！但系点解要 book 多一晚啊 ？book 多一晚系啦，即系佢就可以上埋堂先至即系。 可唔可以？哦，就唔使讲啦。 系唔使讲咯，佢可以喺 未去过，都想试下。 喺乐园都过咗一天嘅生日啊！ 攞 Zoom 嚟上下堂先啦。 唔系，我想话去乐园嗰度住。 我哋一齐祝澳正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识多啲朋友啦吓。 嗯 ，OK， 咁呢度咧有 Mandy 啊 ，Mandy 咧佢唔开心，即系话咧佢今日咧系佢舅父咧出殡嘅日子啊，因为疫情嘅关系咧，佢哋咧翻唔到去。送佢最后一程啊！见唔到佢最后一面，咁但系都祝愿咧舅父咧可以咧一路好走。 啊、家人咧唔好咁伤心啦，祝大家都身体健康、 啊。好，呢度咧有 Jamie Lam 德啊，佢咧就话咧三位风骚主持你哋好啊，九月二十三号咧就系仔仔希希，仲有好多人啊吓。乔乔、Jackie、西瓜、子健、思恒、思宏、心心、思朗、卓轩、卓峰、希希同埋 Avina， 佢哋全部都系九岁生日啊！因为而家 咧同一 group 嗰啲啊， 九二三唔系九岁之星啊， 九二三嘅 buddies 啊，即系而家咧网上面有阵时有噶，我有啲朋友咧即系生咗个 BB， 佢咧都系揾翻同一日生日嗰啲嘅妈妈会嗰啲咁样咧，佢哋就系九二三 buddies 啦，祝所有嘅 buddies 咧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每日都开开心心咁话。 系啊，好呢度咧有一个咧就系、是、啦，各位，我系喺首尔生活嘅 Sisa， 我又要同大家点唱啦，我要点唱俾我堂哥，佢名叫雨成啊，唔知点解听个名字觉得好似好韩国咁样啦，叫雨成， 你自己咁谂咗， 系啦， 叫雨田就机场啦， 冇错，系啦，女仔唔好叫呢个名 啦，OK， 唔系因为成日飞嚟飞去啊嘛，好啦，好啦，咁咧因为听到咧，佢话九月二十号就系佢喺首尔明洞母无原罪主教座堂嘅大婚日子，咁咧佢就话啦，祝佢咧新婚快乐，永结同心，三年抱两。佢话佢虽然嚟唔到啊，但系都想你哋咧幸福快乐噶。希望三位主持人读出，我会喺电脑度咧听你哋直播噶啦，因为咧我会俾佢哋听翻我哋呢个重播嘅，我哋读咗啦吓，先生。 Yes， 好啦，一班 CPS 嘅小学同学咧就预祝咧九月二十三号生日嘅阿父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希望咧就佢啊步步高升，系啦，咁啊赚多啲钱，咁跟住咧就可以咧出多嚟食饭 ，OK？ 出多嚟食饭好啊， 出多嚟食饭 ，OK？ 好，咁啊听听众电话1872388，你系边个 ？Hello， 系你咯， 你姓喂啊 ，Hello，Sophia 系咪你啊？ 系啊 ，Sophia 你好啊。 Hello， 曾志豪哥哥 ，Hello， 黄月祖哥哥 ，Hello， 桂花田姐姐， 你好啊 ，Sophia， 好有礼貌啊你 ，Sophia， 你今年系咪十八岁啦？已经 未呀？ 我未呀， 廿八岁啊，系咪啊？即系 唔系呀？ 系佢开始佢冇 feel， 冇耐性啦。 咁你几多岁啊？你 Sophia， 我九岁， 九岁，有咩想点唱啊？今日 我今日想点唱俾我婆婆同埋我舅父，仲有我阿姨喺韩国。 佢哋喺韩国啊？ 净系阿姨喺韩国咋？阿姨喺韩国。 阿姨系边个嚟噶？ 系啊，其中一个阿姨咯，叫阿丫咯，阿姨咯， 系咪啊？ 系啊， 系啊，哦，好听个名。 叫阿姨。 系啊， 咁你 我叫啲阿姨都有啲系咁叫。 叫阿姨啊？ 系啊，系啊，又唔系叫阿姨，即系佢哋嘅昵称，跟住加个姨字。 定系会唔会佢纯粹佢有个牙仔未生出嚟，佢想叫阿姨啊？ 阿姨啊， 阿姨啊，阿姨啊，好啦，咁 你叫我做阿姨啊，阿姨，阿姨，阿姨啊。 你有咩要同佢哋讲啊？ 我想点唱俾我婆婆祝我。婆婆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轻松常驻，日日都咁开心。 好啊， 八月廿三号嘅。 系，咁啊舅父咧？ 我舅父八月十七号，想祝佢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哦，咁阿姨咧？ 阿姨，我想祝佢都系工作上你身体健康，日日都咁靓。 哇，好乖啊你！ 你觉得佢哋中意听咩歌啊？诶，中意。 不如你唱一首歌俾佢哋听，佢哋就会最开心噶啦，乜嘢都得。我数三二一啦，你唱 Happy Birthday 俾阿婆婆听都得。 校歌不如唱。 系啊，好啊，嚟啊， 好嘛。 三二一，开始 ，Sophia。 爹哋太困，我会锁住窗子，学校勇敢与梦，树叶树木，花雨春风，二人友谊静静似歌，淡淡微香，白粉微香，无感巨人后，无故崩之风，得知校规，多少岁中作过。间处食，为晚就是福。 为晚就是。 我做咩学校？ 我知道， 我唔 知 道。 我听到树木校规。 我听到创智学校。 我都听到。 系咪啊？ 我净系话，如果我生到个女好似听佢把声咁可爱，我都想生个。 冇错，我够胆讲，真系唔需要知道歌词讲乜噶，都已经觉得好听啊。 系啊，我好冧啊，我觉得。多谢你啊，你好乖啊， 叻女，叻女。 哦，一唱唱到啊，你竟然唱到校歌噶。 我都识啊， 你都识， 我下次表演俾你听。好啦，多谢你 ，Sophia， 乖乖，拜拜。 我哋默书啊，头先有几多个字你听到嘅？ 唔使咁样噶， 唔系喎，嗱呢个 唔系太多。 Sophia 佢唱咗校歌嘅特色出嚟， 冇错。 校歌嗰啲歌词好容易听得到讲咩 咁样。听 到噶，我听到唱住学校咯， 我都听到有树木咯。 系啊， 我自己喺度而家唱紧我自己中学嗰首。 我都系 心谂咁啊，啲音啱唔啱嘅咧？你整两句啊，还掂我听唔到多个电话咯。 系咯，开天一片云波恩凤， 嗱云波恩凤系咩啊？系先，你谂下啦。 光够， 喂，小心小心小心啊！系啊， 系咯。 系啊，嗱，我嗰个就系 沙 天新星空妹，局中我校中爱傻倾，我啱音喎， 系啊， 傻 倾，我记得小学， 我仲记得小学啊， 其名其姓系四个字都唔啱咁， 系啊， 你嚟啊， 太平朗公泽被桃蒙， 咩泽被桃蒙啊？ 知唔知啊？ 咁你系你谂下你咧，所以 Sophia 唱，佢真系唱咗校歌嘅精髓，就系冇人只唱咁啊， 气开玉菜，叫抛吐唇。 高抛高顺啊，系啊，你啱唔啱噶？ 齐发奋，齐翁共，齐来 齐翁共啊！你谂下，你写啊嗰几个字真系，你嗰容易填啊啲歌词真系，林夕、Ivan 都行开嘅真系。 我们的校歌啊，过嚟啊！喂，呢度咧有咧话冇开名嘅，佢话个女女咧，阿 Aki 咧九月十九号咧四岁生日啦，祝佢咧生日快乐，开心健康。咁阿 Sandy 咧都话啦，祝全体咧佢话佢今日佢生日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开心快乐啊！ 系啊，九二零咧亦都。都系佢同阿 Simon 咧，阿 May 叶啊，佢嘅结婚28年啦，所以我想话咧，嫁咗俾你啊，佢无怨无悔啊，多谢大家。好啦，我哋时间够晒啦， 好攰啊，今日抢到好尽， 系啊， 礼拜见啦， 拜拜。